早晨啊，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6:08，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咧就系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29度嘅气温，朝早嘅时间都见到咧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紧噶啦。咁啊，相对湿度83%嘅。咁啊，嚟到今天啊，就系2020年嘅7月15日，农历咧就系5月25嘅。咁啊，今日咧系星期三啦，系咪？咁啊，都系一个星期嘅中间，即系最中间嗰日。平时呢一日咧都系会觉得啊，心情有啲纳闷啊，工作咧都比较烦扰比较常多。咁但系最近咧，实在抗疫嘅新闻啊，每一日都令到我哋咧。每一天的時間呢，我覺得都好像過得很快，眨下眼又過了這樣，所以希望都是眨下眼，這個疫情都可以快點過了。早上的時間6:09，各位聽眾早晨。 晨光每日一格， 有人话人生的而且确咧系觉得痛苦，但系反过嚟谂，我哋系咪真系冇可能从痛苦当中逃走呢？啊，原来人生面对住痛苦系必然噶，冇人喺一生嘅时间入边都只系得一种情感，就系、是、快乐。当我哋明白咗痛苦，当我哋习惯咗痛苦，我哋要相信。快乐的事情一定会来临，因为它会令到我们更加强大，令到我们可以更加好面对将来的事情。 前尘里。 是错对，不管有没有允许。愿你今夜别离去，但你匆匆的告退，那披星戴月前尘里，为了管着谁。 时间六点十五分，我哋有首歌曲啊，《Leon黎明》，愿你今夜别离去。出面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天气热啦，咁啊，净系睇今日最高气温都会去到33度，都系一个字热。天气咁热嘅时间，你会有啲咩办法去到消暑呢？食嘢，食嘢好啊，食嘢真系好啊。食咩好呢？水果啊，水果又好啫。咩水果消暑呢？西瓜啊，西瓜真系唔错。西瓜咧味道清甜，咁但系实际上热量啊并唔高噶噃。嗱，每一碗即系叫做每一份嘅西瓜啦，大概45个卡路里，加上咧就系高水分、适量嘅纤维，咁啊令到我哋咧有饱肚嘅感觉，减低我哋嗰个嘅狂食嘅食欲。咁啊，有人话到，其实西瓜都算系可以减肥人士安心食用嘅一种食品嚟嘅。西瓜有好多嘅其他营养物嘅，包括维他命 A、B、六、C、镁同埋钾。西瓜含有丰富嘅水量，佢水量系整个西瓜90%。炎炎夏日啊，哇！呢、這个简直咧就系最佳嘅选择。将个西瓜咧雪冻咗佢，我啦吓，咁啊，梗系觉得更加好食啦。唔系净系我噶，我买西瓜嘅时候，街市都同我讲，哥仔。系雪冻佢仲好食啊！西瓜入边嘅成分，辉维他命 C 能够帮助人体产生咧，就系胶原蛋白、美白，而且咧仲可以促进我哋嘅伤口愈合噶。西瓜仲有好多咧好嘅功用噶，除咗我哋消暑之外，西瓜同埋西瓜汁可以帮助咧就减轻运动后带来嘅肌肉酸痛。哦，真系啊！做完运动之后都几啱食西瓜，又解渴，而且仲可以咧就系降低我哋肌肉酸痛，咁啊可以咧就系减低啊我哋运动之后复原嘅时间。运动员可能都啱食，唔知啊吓。西瓜含有咧就系一种叫做瓜氨酸，研究显示运动员喺半程马拉即系马拉松半马之后啦。2个钟头之内可能饮下啲西瓜汁啊，能够咧就有效降低咧就比赛之后嘅肌肉酸痛嘅程度噶噃。即系例如如果我跑完山啊，跑完半马之后咧都可以，整翻杯西瓜汁弹下先。好啦，西瓜入边嘅叫做瓜氨酸啊，仲有咧就系帮助增加我哋身体入边一氧化氮水平，能够咧就系帮助血管正常放松同埋扩张。從而改善血壓嘅水平嘅噃，研究數據發現西瓜提取物令到咧就係一啲叫做過重伴，同埋咧就係早期高血壓嘅患者血壓咧可以得以降低，而且西瓜另外一種嘅抗氧化物啊，即係番茄紅素，亦都證實咧有助於預防心臟病。抗癌方面又得唔得咧？咁啊點都有少少叫做保健嘅作用嘅，攝取足夠嘅叫做茄紅素，能夠咧就係有抗癌嘅作用噶。西瓜亦都含有譬如係胡蘿素 E， 能夠證實咧就可以抑制到咧就係腫瘤細胞嘅生長嘅。西瓜係一種咧就係大家由細到大都喜愛食嘅生果嚟嘅，特別夏天嘅時間，特別有一種消暑嘅感覺。有咗西瓜，夏天幾熱都唔怕啦。 了亲昵，烧毁了踪迹，烧毁了不息，孩人爱火光，乍一片金色，一起人独寂，纷纷醉的心情已到。一片片相思，你美丽，曾望眼，曾寻觅你，可以你相识，令我妒忌。人迷迷惘，星星光，只信你珍惜，是我心迹，情是为谁放？每一天跟踪着你足迹，热情力量是没法去躲。 一首歌曲嚟自王菲《Summer of Love》，室外温度29度，继续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生效。 学得多，人生赚得更多，活用传统智慧。 晨光成语百科。 记唔记得以前啊？秦王秦朝可以话非常之盛大，咁但系都有其后一啲嘅叫做军队后起之秀呢啊，能够同佢对抗。汉越嘅楚军呢系强大，但系呢喺汉军争夺战入面渐渐呢就走下坡啦。公元前2022年，汉越喺一场战事入面呢就被汉军呢就重重包围喎。咁点算呢？汉越人马少，咁粮食嘅都冇乜啦。夜晚嘅时间，汉营入面更加传来咧就四面楚歌，咁项羽咧亦都喺度唱道啦，唔系净系嗰啲士兵噶，佢自己都喺度唱，唉，力气拔山盖世等等等等等等，讲到自己咧就系得翻一个人，最终要逃到咧就去到乌江，然后自刎，单人匹马、单枪匹马或者系孤军作战。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已经签署香港自治法和一项行政命令，追究北京实施港区国安法的责任。特朗普在白宫玫瑰园召开记者会，他形容中国政府对香港人采取压迫行动，港人的自由已经被夺走，他取消对香港的优惠待遇作为对中国的惩罚，意味华府视香港为中国内地其中一个城市。特朗普说中国崛起对美国不是正面发展，再次指中国隐瞒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以及向全世界散播病毒，要中国负全责。他又提到英国下令禁用华为参与当地 5G 网络建设，说自己说服多个国家放弃使用华为。政府今日起收紧防疫措施，包括强制规定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人士必须戴口罩，食肆每日傍晚六点至第二朝五点期间不准堂食，只准外卖，暂时为期七日。限聚令回复至最多四人，宗教活动不获豁免。十二类表列处所包括游戏中心、健身中心、卡拉 OK 和美容院等要关闭七日。另外，康文署的康乐和文化场地或者设施今日起暂停开放。新型肺炎疫情持续在美国恶化，全国累计近340万人确诊，13万6千多人死亡，至少30个州的确诊数字不断上升。目前疫情最严重的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大学的医疗专家形容南部迈阿密地区已经成为疫情的震央，情况有如五个月之前中国武汉一样。迈阿密地区在数日之前单日录得15300宗确诊个案，打破全美任何州份的单日最高确诊纪录。该区病毒测试为阳性的比率高达22%。同日疫情反弹的加州，南部最大两个学区洛杉矶和圣迭戈发表联合声明，八月中复课的中小学只会透过互联网授课。州长宣布延长关闭全州58个县的酒吧以及餐厅堂食的时间，戏院和博物馆等亦都会继续关闭。法国巴黎举行国庆阅兵，受疫情影响，阅兵由以往在香榭丽舍大道改在协和广场小规模举行，并向抗疫中作出贡献的公民致敬。飞行编队在协和广场上空越过，其中在抗疫中负责运送患者的空军运输机和加油机引人注目。2000多名官兵参加阅兵，人数比去年大幅减少。此外，今年有11400位受邀嘉宾，包括医护人员、教师、收银员、警察等各行各业参加抗疫的人，以及部分牺牲的医护人员的家属。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星光，星光， 早晨啊，各位听众，6:35嘅时间啊，扭开心机，而家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出边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现正生效噶。直播室入边继续都有白健浩陪住你哋啊。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新型冠状病毒嘅疫情出现第三波嘅爆发啦，政府咧就宣布咧喺而家都宣布咗啦，啊，即系食肆方面咧就要进一步咧就系收紧啦，咁啊冇得咧就系买呢个晚上嘅堂食嘅，只可以咧就做外卖嘅服务，而且仲有一系列嘅措施，包括咧就系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必须要戴口罩，如果唔系咧。其实是可以罚款5000元噶，呢样嘢大家都要记住啦。为了健康好，为了荷包好啦，咁啊记住咧就系做好防疫嘅措施。高危嘅叫做地方就系餐厅啦，啊好多唔同嘅餐厅或者茶餐厅或者快餐店，咁啊有好多唔同嘅声音嘅，有啲就话不如实施全日唔准堂食啦，咁样净系做外卖啦，咁样，咁当然仲有好多唔同嘅考量啦。专家指出啊，咁啊茶餐厅嘅环境咧就相对嚟讲较为狭窄噶，食具咧原来摆放喺台面啊，原来容易咧就系受到交叉感染噶，啊建议业界咧主动推出咧就系防疫嘅措施，否则咧当局真系有可能啊需要咧就系强制停业咁讲噶。啊，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咧就解释啊，茶餐厅收费便宜，咁啊间隔只系靠一啲嘅隔板啊。相信呢食物台之间相距呢其实是不足够 1.5 米的。加上楼底低，空气呢就不流通。咁厨师见到好多时呢都是没有戴口罩。他又说到啦，茶餐厅的楼面人员手套呢就容易被污染。加上茶餐厅不少的食具都是直接放在台面上面的。好大机会呢就是被污染的。下一个食客咧就容易中招，咁啊故事认为茶餐厅啊，食客用餐之后咧可以自行收拾餐具去到指定嘅地点，咁样咧就会干净得多啦。我自己咧嘅做法咧就最直接添，通常咧食嘢都会自备筷子嘅，筷子啊简单啲啦。不过如果系食沙律用筷子，我会俾人望住嚟笑咯。不过呢个时候唔理得咁多噶啦，抗疫嘅第一系咪？咁啊，抗疫之余，仲想咧就系做到环保，咁啊都系自备餐具啦。啊，专家建议茶餐厅咧喺人手许可嘅情况底下，可以分开两组嘅。啊，一批就系只系处理污染嘅物品，一批咧就只系处理清洁嘅啫。佢都指出啊，咁啊食肆业界可以主动思考推出一啲嘅防疫措施。如果唔系咧，到真系大爆发嘅时候啊，咁啊政府有机会咧就系强制停业噶。佢相信今次嘅疫情爆发啦，要过一段时间先至可以咧，就系考虑放宽呢一个防疫嘅措施噶。因为预计预料家庭内有传播啦。佢表示，下一步考虑咧就系放宽措施嘅其中一个关键系检讨今次嘅措施有啲乜嘢不足之处。而今次嘅不足之处，相信咧就系譬如系边境检疫唔够彻底啦。佢表示只是列出7个高风险地区作为咧，就是范围实在太窄啦，不包括美国、巴西等等嘅地方，亦都属于奇怪嘅。认为将所有海外地区列为高危地方，高危嘅地方啊，先至咧系叫做守得住。啊，对于今次咧就系叫做的士都有一个好似传播链存在。佢认为咧。这个就是推出政策的视野的问题，如果只是看香港的情况，将会令到所有措施都是叫做出了事才推出的。他继续说到，理想的做法就是其实应该强制商场等等所有的地方都是需要戴口罩，例如市民离开家之后就应该即刻就佩戴口罩，除了就是特定的情况底下才可以不戴口罩。他说到，现时在医院都有见过这些员工戴口罩的时间呢是露出那个的鼻哥窿。其实不单止呢就是医院的纯粹是我自己在街上目测呢，可能天气实在太热了，有很多人戴口罩的时候 戴就戴咗啦。咁啊，但系咧都系好似借啲耳借啲耳咁样啦，就将个口罩咧就拉低咗。咁啊，记住啦，如果而家咧喺公共交通工具上边啦，唔戴口罩或者咧就系佩戴得唔好嘅时候咧，都有机会咧就系被罚款嘅。咁啊，罚款咧，我觉得都系都系惨噶啦，5000元。不过相对叫做感染病嚟讲咧，都算系事少噶啦。最紧要呢个时候，大家乜嘢咧做好抗疫嘅措施，咁啊，大家健健康康、精精神神，咁啊，开开心心啊，迎接每一天啊，先至系好嘅。歌名 Casada， D-Race 即系黄君卿咯。今日朝头早 KOL 同我哋讲下，男人嘅头发乱咗点算咧？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头发蓬松，啲衫又衬得唔好，点算啊？ 放心啦，我哋职场变靓啲，一定帮到你噶。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嘅职场变靓啲啊，继续咧就系邀请到啊专业化妆美容顾问啊 Queenie 上到上嚟嘅。早晨啊 ，Queenie。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 系啊，今日朝头早咧咁啊，揾你上嚟真系要够忙啊！咩事咧？头发啊，有阵时咧男士头发啊，女士嗰啲咧就一定系有好多人搞噶啦，啲头发即系好多人处理啊，专业人士俾意见啊。但系其实男士头发咧好多时咧都系有啲叫做。自己搞啦，男仔咧就咩唔使噶啦，自己嚟啦咁嘅心态嘅。咁但系有冇得自己嚟都可以整得靓啲咧？咁样长嘅，譬如男士有啲可能长少少嘅，中发嘅或者短发嘅，又有冇啲特别嘅方法 可以令到男士头发变靓啲嘅咧？ 有啊有啊，有好多方法都可以令男士变靓啲啊！系啦，今日咧就讲下咧，我哋啲头发，譬如男士嘅头发，好似小白个头先啦，其实你个发型都好多人中意噶， 系咩？点解啊？ 因为呢个都系呢个五大啲女仔会见到女生 有啲咁嘅事， 见到你呢种 嘢， 费事你开心得齐啊嘛！ 哎呀，系飘飘然嘢，系啊，飘飘， 因为。因为你呢个发型咧系属于咧啲咧比较文啊，有冇听过呢个文？即系啲好后生啊， 文青 系啦，文青牙嗰啲咧都会中意你呢啲发型噶， 系太好啦， 冇错啊！又露少少牙出嚟咧，又觉得你阳光啦，咁但系咧望出嚟又觉得干净嘅， 系 咁呢啲发型都中意嘅， 系 咁咧，所以咧多男士会剪呢啲头发嘅时候咧，其实我哋用嘅 product 咧都会拣翻啲唔同嘅 product 咯，咁小白你应该系咪？用咗泥， 系啊， 再加啲 space。 其实而家我连 space 都懒啊，因为咧我即系翻工嘅时候咧，成日戴呢个嘅耳筒啊，戴 headphone 啊，咁所以咧，就算朝头早会有时间去用泥咧，炒一炒乱个头咧， 系 翻到嚟戴完之后，其实都系要再整过。 系 咁有阵时咧就懒起上嚟咧，就朝头早戴帽，咁然后咧到差唔多知道自己唔会再戴 headphone 嘅时候咧，先至去洗手间，就都系用泥。其实分零钟就整完嘅啦个头， 系啊， 凑一凑，跟住就已经。 所以而家就系好兴呢啲懒嘅方法，又可以做出嚟， 系超懒。好多人问我，其实你朝头早用几耐嘅时间？ 系啊，但系睇出嚟又觉得好立体嘅个头， 系啊。最紧要就系点样咧？ 系啦，最紧要 佢乱， 抄得乱，同埋咧真系咧，用翻泥嘅时候咧，用翻手指尖个位置咧，你捻咗啲泥咧，逐条头发咧，真系可能咧有少少帮佢做翻少少造。黏翻出嚟，咁已经好靓嘅。咁呢个发型都系其中之一，就 系 用到呢个发泥去用嘅。咁但系咧有啲咧，男仔咧 又中度长发啦， 呢个中度长发系啦。咁如果有啲再长少少嗰啲咧， 整件咁样， 整件嗰啲啊，系啦。咁咧佢哋会点样做咧？可能咧佢哋设计个发型嘅时候已经垫咗有少少微挛噶啦。咁如果佢哋垫咗微挛之后，系啦，就容易搞啲。 唔垫就好难搞啦。 但不过咧，佢哋虽然垫咗之后易搞咧，都会乱嘅，觉得即系如果你一瞓醒又乱得滞，觉得 头发乱了啊嘛， 系啊， 又多咗一场啊。 跟住我哋咧就可以咧用啲 mousse 系啦 ，hair mousse。咁 hair mousse 点用呢？就系嗰啲中长度乱发嘅头发咧，就朝早可能咧洗一洗个头先，即系湿咗佢啦。湿水之后咧，咁你等佢有少少半干透嘅时候咧，就接一个 mousse 喺只手度。 咩 mousse 即系 mousse 系 系 啦，正常嗰啲 mousse。咁接咗成个泡泡。 但 mousse 我成日觉得其实都几难用，可能因为我用惯嗰啲干嘅泥咧。咁好快脆去整完佢，我覺得 嗱你嗰個係快速嘅， 係嘛？ 係啦 ，mousse 啲或者佢哋本身又攣咗髮嘅話咧，真係要有少少造型噶啦，因為佢預咗真係要俾啲時間落去啦。咁就係用嗰個 mousse 你濕咗個頭啦，咁你就可以成個頭 gel 咗 mousse 先，趁濕嘅時候，跟住 再趁濕嘅時候， 趁濕嘅時候， 我而家係個頭乾， 唔同嘅， 唔同嘅。 咁咧我哋就用個風筒吹翻乾佢，當你吹翻乾嘅時候，養一養咧，咁佢就可以突出翻佢之前電髮嗰啲 wave 出翻曬嚟噶啦，咁所以就自然得嚟，又唔會覺得好似亂糟糟咁樣咯，炒亂咗咁樣咯， 凌亂味啦，嗰個就變 凌亂味啦，係啦。第三樣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之前其實我成日都講過咧，而家啲天氣咁熱啊，成日都塌嘅個頭。 系啊， 塌啊， 因 为 啲 汗 咧， 系啊， 喺个发根嗰度咧，就已经令到个头咧就拱唔起啊。 系啊，拱唔起啦。如果少发量嗰啲更加即系难搞啦。咁我就会建议大家咧，可以用翻盐水、 盐水、 盐水或者盐粉。 点用啊？盐水同盐粉点用啊？ 咁嗰个盐水咧，佢就喺你干头发嘅时候咧，喷翻喺个根部，喷咗喺个根部 之后，即将个盐水首先要入咗热水嗰啲喷水壶先。 啊，唔系，我哋自己沟嗰啲盐水哦，系啦，咁嗰啲盐水系一支买翻嚟嘅， 哦，买嘅， 系啦，佢个学名就系盐水咁样啦，系啊，咁样咧，咁佢其实佢都系有少少系即系。 即係嗰個原理啦。點解叫鹽水呢？因為其實你去海灘游完水，你都會鹹濕濕噶嘛。 係啊，嗰啲頭髮咧特別難搞嘅。 係啦，冇錯。咁佢都係差唔多咁嘅原理。咁就利用嗰個鹽水啦，噴翻個根部啦，乾頭髮嘅時候，跟住咧就攞風筒吹。 嗯、 一吹嘅時候咧，你再攞手咧，即係。求其咁樣抄下啦，咁、 嗯、 已經會即時蓬鬆咗噶啦。咁、 嗯、 鹽粉又啱啲咩人用呢？啱翻咧啲頭髮你要做出嚟嘅，佢冇鹽水做出嚟咁硬，但係又會柔軟啲嘅。咁、 嗯、 我哋就會用鹽粉啦。 即係如果我嘅髮型、 用 鹽粉 好，係啦， 唔使咁硬， 唔使咁硬，柔軟翻就得啦。因為你本身髮量都多嘛， 哦、 因為鹽水做出嚟係會令到個髮量感覺上更加多噶嘛。 哦，係啊， 係啊，鹽水。咁、所以如果你個髮質咧，就用鹽粉就得啦。係，係啦，柔軟啲嘅髮質就用鹽粉，咁、出嚟個效果就會比較自然啲啦。咁樣咯。咁啊，係啦。跟住仲有一啲頭髮都多男士中意嘅，即係嗰啲飛機頭啦。 飛機頭都係。 即係將兩邊剷青，由前面頭髮窩。咁 哦，周柏豪 系啦，嗰啲啊，咁佢哋嗰啲咧用啲咩 powder 咧，就用 wax 啦， 用 wax 系啦 ，wax 金仔都系， 系啊，佢都系， 系啊，金正恩都系呢只， 跟住因为這個呢个咧，佢用出嚟咧，你会觉得咧，好似好油头咁啊， 系啊。你 黐 粒 粒咁樣樣， 面你真係不得了啊！ 跟住好油嘅咁嗰種感覺， 即係睇人嘅。我純粹攞都唔係，唔好攞人嚟做例子啦。嗱、啊，柏豪咧整係有型嘅， 係 咁。但係如果係 係啦，啱啱講完係啦。 咁你又發覺真係喂，同一個差唔多 style 嘅髮型咧，喺唔同人身上面真係。有好大嘅出入喎、 都有噶，因为其实嗰个发型真系几突出你自己本身个五官噶嘛、 嗯。 如果大家自问个五官都唔系话特别突出嘅话咧，我就唔建议做嗰个发型啦。 系， 嗯， 哦， 系啊，咁所以如果譬如话啊 ，wax 同呢个 gel 又唔同噶，即系嗰个啫喱、嗯，因为啫喱咧就直情系好立添嘅，可能你头先讲阿金仔系用 gel。 可能佢用錯咗啊！ 係 會唔會啊？ 都有咁嘅， 所以佢望起上嚟嘅時候咧，就會比較上立啊。 柏 豪嗰啲咧就望落去即係靚身嘅，但係你都覺得佢係 爽嘅， 爽嘅， 係係係， 係啦。 同埋可能剪髮都有問即係有關嘅，因為你如果著重我頭殼頂嗰啲位置係做嗰出嚟係油頭嘅感覺咧，側邊一定要清爽啦。 哦、 就會做翻即係鏟翻青， 鏟得靚 係啦，鏟翻靚啲。 如果鏟得靚啲，其實我成日都有個迷思咧，就係、是 嗯、 因為我就冇鏟側邊啦。咁、 嗯、 但係如果鏟咗側邊，其實要成日鏟嘅， 係 唔 係啊？因為你好快又長得好， 生得好快。譬如我自己頭髮生得好快，所以有陣時候我會選擇譬如而家呢個髮型咧，有少少亂嘅髮型咧，係因為。容易处理，其实越乱咧就越容易胡混过关。 唔系啊，咁样望出嚟都好似特登造型咁。 系啦，望落好似好有心机咁样。 好有心机。 咁 样嗱， 短发咧，短头发嘅咁啊，点算咧？ 你个意思即系如果好短嘅？ 系咯，短啲咁，又唔系话特别短咁样，又都 gel 到嘅咁样。 都 gel 到，我就会建议用翻泥咯。 嗯 嗯， 湿泥同干泥两者有咩分别咧？ 湿泥就系、是你会望出嚟就系好似我头先讲嗰啲靓啲嘅感觉。靓 啲 嘅。但系如果干泥嘅话就哑色噶啦。 嗯。 咁但系咧又唔好落得太多，因为始终落得太多个头又系会塌翻落嚟。 嗯。 如果你本身啲头发系好软嘅话，我就建议先用咗个盐粉， 嗯， 落咗喺个头个顶部，跟住咧吹干咗佢啦。 嗯。 跟住你先。再用泥去立翻个造型咯，咁、 嗯、 你用翻两只手指嘅指尖啦，咁然后咧就逐条逐条做翻啲层次感出嚟，咁就会比较适合啲啦。 咁啊靓仔啦， 系啦，咁如果再想个即系打风都唔甩嘅话，咁、 啊、 就系啦，喷埋 spray， 咁你整日个造型都应该 几多日噶啦， 冇乜啦， 不过头盔咁样咯，我唔想喷太多，因为太似头盔。 唔好喷嘅时候都有啲技巧嘅，唔好太埋嘅、啊，即系譬如我哋 远啲噶嘛，系 远啲噶， 但系好嘥，有啲听众一定系噶，我行到摆到咁远喷。噴唔正我頭嗰啲咪嘥咗咯，得近啲噴啦咁樣。 得，你如果近啲噴真係會太多太立㗎啦、 啊， 真係要大約你伸直一隻手嘅距離啦，咁、然後噴翻咧，咁就 咁就啱啦， 係啦，咁就最好啦。 係啦，好唔該曬 Kenny， 下次再講過啦，拜拜。 拜拜。 朝早起身，你发觉你个头系咪乱嘅咧？乱唔紧要，咪梳翻靓佢咯，咪 set 翻好佢咯。Jackie 啊， 怎么你今晚声线尖，发现又乱了？仿佛剧烈运动你三秒，一看表心里知不妙。差点不会猜到，但你对待我太好，头发后一般感到焦躁，需要找出路。这晚你对我说爱慕，当作恶补，赎罪还是问路？你话了，说大概夜了，让你受不了了。杀见背着我不敢轻挑换旧了，正揭晓你做错事了，让你收翻乱了，应该乱了，但我烦了，心里都不敢错了。到底你今晚嚟边啫？ 张学友头发乱了，今日朝早起身，如果你发觉个头啊乱咗，唔紧要啊，梳翻靓佢，或者好似我咁啦，借啲衣借啲衣咧，就 set 到佢又咁乱得咁乱，咁啊胡混过关啊，都冇所谓嘅。先听听农夫帮嘅精选先，转头晨光第一线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你噶。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呢首歌佢用咗好多好多好多好多个非常嚟形容。 你我撕开爱情童话，一对半途暴风雨爱会变得极恐怖。还未爱过，一岁已无缘拥抱，身对方肥胖太过早，难过已消失，爱情城堡只有地牢，或者最后已种出杂草，长了白发互相剪去苦恼，说就说得很美好。 以为冇嘢难到佢咩？克勤话今次嘅词曲都非常好，但就非常难唱，非常非常之水蛇春咁长，冇透气位，仲话录咗非常非常非常之咁多人添。 遗憾最珍惜爱人，从此分隔路途，或许以后靠记忆弥补。 作曲徐佩欣、冯汉铭，填词林若玲，编曲监制冯汉铭。今个星期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李克勤。格林童话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感染新型肺炎，第一名患者是92岁的婆婆。院方之后追踪到同一病格的10名病人，发现多两人确诊，包括本身住在乐富一个院舍、曾经转送到佛教医院的77岁女病人，以及一名64岁女癌症病人。院方说已经采取多项措施，包括丢弃病房内的一些仪器，改用即弃仪器。

大家咧讲下天气啦。 哦，系啊。 晏啲嘅时间咧，就轮到会有阿朱海婷嘅加入啦。 系，非常好吓，引妻。 冇错，咁啊，今天咧，大家唔知道喺呢一个嘅买嘢方面、购物方面，会唔会都遇到啲论尽事咧？ 哦，系啊，寻日都已经见到好多、哇！ 你真系见到啊？ 风声鹤唳啊！我行过超级市场嘅时候，我都冇入去啊。因为见到啲人企咗喺门口啦，已经。 企喺门口做乜嘢？ 排队入去 咯。哦，系啦，呢个嘅疫情一紧张翻咧，大家又好似咧个心都慌埋咁样。 嗯， 系啦，早阵时我哋咪自己咪已经吓同自己讲好彩。唔会再咁样去盲抢任何嘢嘅，点解又返返嚟呀咁样啊，咁啊真係喎，喺超级市场嗰度呢，原来就已经开始出现咗呢，即係抢购一啲嘅物品啊、物资啊、食物啊咁啦。咁啊於是呢就都有一啲大型嘅连锁超市呢实施咗一啲限购措施，临时嘅限购措施。咁、就譬如对啲对于啲买白米啊罐头啊、肉类啊、厕纸啊、嗰啲漂白水啊等等嗰啲咧，就有啲产品咧都系限一张单，每人一张单咧限买两件咁样。 系 啊，咁啊，呢一啲嘅相应嘅措施同行动咧，其实做咗就好过冇嘅。咁、但系其实亦都唔需要太过恐慌啦。而家我哋经历唔系话。由零開始嘛，我哋之前已經經歷過一次，大家知道係無需要咁樣去囤積啲食物啊，或者係你嘅日用品啊，以至到一啲嘅洗手液啊， 有啲人可能上次都已經收咗好多貨喺度，唔通你仲喺度買咧？ 咁啊，所以希望大家都即係冷靜一啲啊嚇，即係唔好自亂陣腳啊！ 係， 即係個疫情都個病毒未打冧你咧，已經俾自己嚇到自己都冧埋。 係啊，唔單止淨係超級市場，網上嗰啲超級市場咧都係缺曬貨啦，已經。 唉，真系，大家清醒啲。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正话我哋一路讲，坐喺隔篱嘅 Didi 都拧晒头。 系啊， 早晨啊，两位。 早晨 Didi。 系我真系拧晒头啊！咁啊，交通冇乜嘢啫，好快脆讲一讲少少先，咁再同你倾一倾呢样嘢先。 系啊，好，唔该晒。 好啊，咁啊，较早前咧就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咧就有坏车，就曾经全线封闭嘅，好彩好快脆咧就坏车走咗啦，就已经解封啦。咁即系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咧就冇封路，同埋交通都系正常嘅。咁呢个时间咁多条隧道同埋路面都系。正常噶，咁啊有啲道路工程提一提大家啦，喺半山嘅波老道噶，咁啊近住宝德台一段咧就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就系咁多啦。 哦，喺呢个地方都比较少听到你报道啊。 系啊，喺 波老道啊。 系啊，你得闲搬入去住啊，半山。 系啊， 系咪啊？ 好多领事喺度住噶， 搬入去守人哋嘅大宅系嘛？咁啊差唔多啊，真系。 系咯，你讲呢单嘢咧，我琴日晏昼咧就已经收到啦， 收到呢个消息啦，啊超级市场好紧张咁样。 跟住咧，咁我食下饭，谂下，我得剩翻少少米，咁啊焗住要去买，我真系惊冇米啊嘛！ 真系惊冇米。 咁我一去到见到，哇，咁多人排队嘅，我有两间大嘅超级市场啊，一间就有人排队，因为嗰间系发声明先嘅。咁我见到咁多人排队，我走啦， 系啊， 咁去另外一间，去另外一间就冇咁多人排队，都好多货物喺度嘅。咁但系我心喺度谂，其实点解要咁样咧？ 系啦， 其实冇意思嘅，你攞到少少，咁之后咁样，之后嘅日子咁又点样？ 真系。惊得咁紧要， 其实人心真系要稳定咯，同埋点解要限购咧？ 佢惊啲人囤积啊， 系啦，亦都惊有佢哋自己嘅谂法嘅，啲超级市场都咁。如果系唔限嘅话，咁即系大家各自就买好多啊，咁样就会你见到佢买咁多，阿黄师奶又买咗好多， 系啦， 哇，阿陈太 又买十件啦，咁样个个抢。 咁就弊啦， 所以都係要市民咧，真係要合作咯。 大家合作啦，真係 好啊， 係幾無謂噶。 我咁啊，琴日我都係哇，見到咁多人排隊，但係我覺得屋企咧廁紙仲有幾嚿嘅，咁啊算啦，唔買啦，咁啊聽日出去街市買咁樣咯，冇乜所謂啦。 超級市場都會同我哋講咧，話佢哋啲貨源充足噶啦， 係啊，真係唔好製造恐慌。好似阿華姐講得好啱啊， 我乜都冇買， 都要穩定。啊，你而家你咁醒目，一睇你知醒目仔啦。 我無謂去搶啊，因為。冇一来冇需要，二来咧我啊实唔够人快， 系啊， 咁所以真系，冇米我咪食面咯，冇面。 我咪买面包咯。 你有冇听过成语啊？长贫难顾嘛。 系啊。 我谂长抢都难顾啊。 系啊，真系唔系路啊呢、這个吓。 冇错。 大家都系冷静嘅，唔该晒阿 Didi 啊。好，咁至于天气方面咧，交俾阿 O 喺外出嘅。阿 O。 系，早晨，盼爷，早晨，小华， 早晨。 哇，其实今朝咧一早六点零钟企喺街头嘅时候咧，我个感觉咧系有少少秋意 啊。系咪？ 系啊，好好风啊！其实今朝喺街道六点零钟嘅时候啊。 讲得冇错啊！真系呢一刻咧，仲有少少微凉嘅感觉啊！ 系咧， 我深信咧，去到十点啊、十一点嗰阵时候咧，就完全冇呢种感觉噶。因为点解咧？今日望上天嗰度咧，其实系多咗好多白云喺度嘅。咁意思咧就系嗰啲白色嘅云咧挡住咗个太阳啦。咁啊，亦都有啲风嘅，咁啊行云流水咁啊，令到你觉得咧有少少个感觉就系微微凉咁样啦。咁啊，亦都帮到。等車嘅朋友散下温啦，嗱今日咧大家搭公共交通工具咧真係乖啦，戴翻個口罩啦， 係咪啊？已經見到，因為我哋廣播道都有一條嘅巴士線㗎嘛。 系啦，咁啊见到巴士入面咧，啲朋友仔都即刻戴翻个口罩咁样，咁啊估计司机哥哥咧都好心地嘅。你一上车嘅时候，你真系如果忘记咗戴，佢会提醒你戴嘅。咁啊，因为仲系啱啱开工啊嘛。咁我唔够胆担保佢开工开到六七个钟，喂，仲系咁样，可能会有啲、啊。 我都有曾经咧有自己喺度幻想一刻咧 ， 因为我试过咧有一天咧曾经试过咧外出系 搭公共交通工具 外出食。晏嘅时候咧，就一行到出去我哋广播道嗰度咧，谂住就坐呢一个小巴嘅时候，一上小巴，其实行出到门口，你已经觉得有啲唔聚财啊！原来我冇戴口罩啊！ 哎呀， 哇！跟住几惊个感觉，咁然之后咧上到架小巴之后，点算啊？周围好惊啊！咁样，然之后跟住揾张有同事教我，喂，快攞张纸巾出嚟咧就。扮住口罩，掩住个口先啦，咁样，咁然之后落咗车咧，就即刻去嗰啲便利店度买啦，咁。但系如果依家咁样嘅状况咧，我就上唔到车啦。 系啦， 系啊， 因为上车咧就会罚5000 啦。冇错啦， 系啦，有机会罚本啦。咁所以咧，身机旁边你咧都要注意住。今日咧，快速仲讲埋呢一个啦。咁啊，见到啲学生哥咧攞住啲碌屎喺度温啊。咁啊，意思咩咧？因为琴日啲政府机构啊都有讲话，喂，如果学校仲要翻学嘅话咧，用两三日时间考晒啲试去啦。 系啊，两日好考完啦，去啦。 系咁考试而家， 即系 呢个学生， 基本上就已经系大部分都系停课啦，系咪？咁啊，但系有啲学校就要因为考试啦，就俾两日时间你考埋佢。 咁嗰两日究竟要考几多科咧？咁真系我心里边咧系暗暗咁样为嗰个学生哥咧系打一打气嘅。咁当然，如果而家听到收音机咧。我听到你讲，加油啊！ 加油啊！大家 考好多嘅试啊， 系啊，挨埋呢两日， 系啊，人生都系一场咧考唔完嘅考试嚟噶，所以俾心机啊！ 好，唔该晒阿 O 啊，咁啊，详尽嘅天气预测啦，天文台点讲啊，小白？ 天文台话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啊，最高气温会到33度啊，吓咁啊，吹和缓嘅西南风。今日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系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噶。啊，而家29度啦，相对湿度84%，咁啊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生效紧噶啦。 系咯，有风都以为凉凉地，原来唔系 酷热天气警告。 系哦，留意啊。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三朝早嘅晨光大学咧，有我助教芭比林慧，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注册中医师吴宇成医师。早晨啊 ，Victor。 Hello， 各位早晨，林慧早晨。 呢一排咧，疫情就去到第三波咯。咁啊，既然今朝早咧捉住个医生，咁啊，梗系要请教一啲关于疫情相关嘅议题啦。 好， 其实对住呢一个咧都持续咗差唔多半年嘅新型肺炎嚟讲啦，你哋有啲乜嘢特别嘅 tips 可以俾下我哋咧？ 咁其實我哋知道啦，呢個疫情咧係暫時咧都唔會咁快停嘅。咁咧就算喺北京之前咧都出現過呢個反彈啦。因為其實咧我哋真係唔可以鬆懈啦。因為而家夏天咧雖然天氣熱啦，咁但係咧因為戴住口罩咧，可能個天氣熱嘅呢個情況咧就更加辛苦。咁有啲人呢就可能呢变成就唔想戴口罩，又会增加咗呢个感染嘅风险啦。 係。又或者有时抹汗嘅时候会唔经唔觉拉低咗啊，或者有时可能都想唞下气啊咁样。咁呢啲情况都真係夏天会常见咗喎。 係啊。所以呢其实之前北京就因为都反弹咗啦，都係出现咗呢个重复嘅呢个感染啦。咁呢其实当时嘅呢个中国工程院嘅院士，中国科学院嘅院长呢王晨呢 佢就俾咗一啲意見嘅，咁、都可以同啲聽眾咧分享一下嘅。 好啊。 如果咧出門嘅話咧，就盡量咧就用呢個外科口罩。咁、 嗯、 因為有啲人咧可能會戴呢個 N95， 覺得 N95 可能保護好啲。 嗯。 咁事實上咧 ，N95 咧佢個通氣性咧比較差少少嘅。係。係啦，咁咧就會更加焗啦。咁、 嗯、 其實咧外科口罩已經 OK 噶啦，可以預防到噶啦。 嗯。 所以咧就建議大家可能係戴啲比較通透性好啲嘅呢個外科口罩 OK 噶啦。 嗯。 咁另外咧有啲特殊嘅一啲心肺疾病嘅病咧，就盡量咧就。少啲出門啦， 嗯， 系啦，咁同埋出門嘅時間都短啲啦，即係盡量冇喺街嗰度行嚟行去啦，咁同埋咧冇去啲比較人多密集嘅地方， 係， 當然啦，喺啲冇人嘅地方咧就可以唔使戴口罩嘅， 嗯， 係啦，咁但係咧如果即係香港地方比較密集啲咧、 嗯， 都建議大家戴口罩啦， 係， 咁另外咧就係啲口罩咧如果濕咗咧就真係要小心啲啦。因為其實咧，口罩雖然係預防呢啲病毒啊、細菌啊呢啲嘅生長啦、啊，但係咧，因為喺潮濕嘅環境咧，其實啲病毒嚇、細菌更加容易生長。如果你嘅口罩重複用或者可能比較濕咗咧，就會有機會咧感染。咁所以建議咧，大家都可能有多幾個口罩嚟準備一下咯。如果真係濕嘅話咧，就盡量換咗佢啦。 係嗱，咁但係咧，有啲人咧都好掙扎嘅，因為有時咧，好似阿 Victor 話齋咧，有啲嘅長期病患者啊，又或者係咧啲氣管啊、呼吸道咧唔係咁好嘅，可能長者啦，其實咧都會戴得個口罩長時間嘅話咧，會暈啦、啊，或者係唔舒服啊咁樣。咁如果真係啦，遇到話呢一啲咁樣嘅情況啦，可唔可以都除低個口罩咧？嗬？ 咁如果你本身喺呢啲比較人多嘅地方，咁你其實你本身你肺功能已經唔係咁好啦，咁你係更加容易感染啦。第一，第二咧，你本身咧呢個環境都係好容易感染嘅，係啦。所以咧，我哋都建議就盡量冇除。如果真係要除，就去啲比較人少嘅地方，或者甚至冇人嘅地方先除低咯。咁同埋咧，都盡量保持呢個 social distancing 啊，即係唔好 社交距離啊。 係啦，冇錯，即係盡量離開一米以上啦。就唔好即係黐埋一齊啦。 所以我都明白點解 Victor 頭先都提到一樣嘢，就係、是、咧，可能呢一種嘅即係氣管啊，或者呼吸道唔係咁好嘅病人咧，即係心肺功能弱啲嘅朋友咧，可能就真係適宜留喺屋企多啲啦。 系啦，咁當然就唔好出咁多街啦，因為而家非常時期咧，大家就忍一忍啦。 係， 係啦。 嗱，咁而家新型肺炎咧，大家都似乎係束手無策啦，嚇。咁啊，講緊好多個公立醫院啊，都係非常之大嘅壓力啦。咁問一下 Victor 啦，喺中醫嘅角度方面咧，有冇一啲好嘅方法咧，係可以咧幫手治療到呢一個新型肺炎嘅咧？ 咁其實呢個疫情咧，我哋中醫嘅即係處理咧，其實都好多嘅，特別喺內地啦。咁甚至乎而家咧，因為中國呢個抗疫嘅呢個成績咧，其實都真係幾好嘅。咁甚至乎澳門對有某些城市都已經唔使隔離啊、就去澳門啦。咁其實我哋見到有啲成績都幾好。咁其實咧，中醫嘅嗰、那個介入咧，大概有九成嘅介入，即係九成嘅病人咧係食緊中藥嘅，醫呢個新冠狀病毒嘅肺炎。 係，即係內地其實有好多治療都係用中藥嘅方法噶咯。 系啦，冇错。咁甚至乎有啲外国，佢哋都而家都会参考呢个中医嘅治疗方法啦。咁、甚至乎中国都有啲送啲中成药过去。咁其实中医呢、這个即系喺呢个方面咧，其实系都几好嘅。 系。 咁但系咧，我哋之前都同大家分享过好多呢啲抗疫嘅茶饮啦。 嗯。 但因为时间都比较耐咗，可能。之前又比較零 case， 可能大家都比較鬆懈咗，或者可能即係冇再服用呢啲茶飲啦。咁其實咧，而家夏天咧可以再飲翻呢啲茶飲嘅。咁但係因為我哋中醫咧就講究呢個因地因人制宜，所謂嘅因地即係因地方啦，因人啊因唔同嘅人啦，係啦，因時就即係因咩季節啦。咁當初咧啱啱初起嘅時候咧喺武漢咧， 冬天啊嗰陣時係 係冬天啊。天氣比較凍啦，同埋當時係落緊雨嘅、 嗯， 所以當時用啲藥就比較燥啲嘅，同埋啲即係比較温啲嘅。 而家如果食翻就可能燥得滯嘅咯。 係啦，咁我哋中醫就唔會一隻藥就一年四季都用嘅、我哋都會跟住個天氣啊轉變化而改啦。咁因為夏天天氣比較熱咗啦，咁人咧就比較燥熱啲嘅。嚇、咁咧北京嗰時都係有一個方法噶嘛，咁當時佢哋都制定咗一個新嘅方案嘅。咁就喺啲用藥上面啊，都有啲調整嘅。 嗯哼， 係啦，咁咧因應翻香港而家嘅情況咧，所以都可以介紹俾大家 同埋建議大家而家一個非常時期都可以勤力啲飲呢啲預防嘅茶飲，嚟達到呢個預防嘅功能啦。 係，咁即係 Victor 今朝早同我哋講嘅呢一個處方咧，就係北京都用緊嘅咯喎。 是啊，咁當然啦，因為嗰個指南咧，其實係講緊點樣醫嘅。咁但係佢都有個預防嘅一個成分嘅。咁預防呢度咧，佢分三，佢係分咗三類人嚟預防嘅。咁第一類人咧就係流行期間嘅普通人群嘅預防。咁普通人群即係可能你冇乜接觸啊，或者你唔係太高風險，但係你想預防呢個疾病。咁呢、這個就是、普通人都適合嘅。咁咧就係麥冬三 gram。太子参六 gram， 红菊花三 gram， 藿香六 gram， 苏叶六 gram， 大概五味啦。咁、咧就水煮可能200毫升就 OK 噶啦。咁一日饮一次，咁咧可以连续饮六日。咁呢个系俾普通人啦。咁第二个咧系俾啲即系可能有慢性基础病嘅，即系可能有啲长者啊，有啲医护人员啊。甚至乎你覺得你自己是高風險的，咁咧呢個咧佢就用咗北芪9 gram 嘅，咁咧北沙參咧9 gram， 知母9 gram， 連翹9 gram， 蒼屬9 gram， 蘇葉6 gram， 藿香6 gram， 薄荷3 gram， 咁咧呢個薄荷咧就喉下嘅，係啊，咁都係一日飲一次，咁大概就飲六日啦，咁咧就睇到呢個方裏邊咧，其實咧就有啲唔同嘅。即系同我哋之前介绍俾大家嘅咧，因为之前嗰啲咧就比较即系温燥啲啦，今次呢啲就加咗啲麦冬啊、太子参啊，甚至乎一啲清热嘅知母啊、薄荷啊、连翘咯。所以我哋见到呢个夏天因应翻呢个天气嘅热咧，我哋都适应嘅中药啦。 我想问一下咧，我听到头先阿 Victor 话有太子参啦，参咧系咪补气噶？ 系，不过咧太子参咧就温和啲，同埋佢有少少知呢个气音嘅，系补气音嘅，佢就唔会太燥咯。 哦，系咯，因为成日都听人哋讲话食参系好燥噶嘛。 系啊，太子参就冇咁燥啦。 系 啦，如果咧啲人都系惊佢燥嘅话咧，都可以用啲沙参。 哦， 系啦，沙参再滋阴嘅喉再好啲咯。 系，明白明白，好。 咁咁另外咧，仲有个即系俾小朋友嘅。咁因为其实小朋友都系风险啊，而家即系我哋都知好多学校而家都好多即系中招啦。咁咧其实咧呢、這个方案里边嘅小朋友嘅处方咧就系、是、金银花三 gram、芦根六 gram 同埋苏叶三 gram。咁咧呢三只药咧就都系煲成大概系200mg 啦，即系差唔多10分钟到就 OK 噶啦。咁咧就佢适应就系5岁至10岁嘅。系啦，咁咧就你即系小朋友5岁以上就可以饮呢个处方啦。 点解咁得意一个分界线系5至10岁嘅？ 系啦，因为5至10岁之后咧，就因为太细，我哋都唔想去饮太多中药啦。 系 咁，如果大过咗之后咧，就可以用翻呢个大人嘅处方啦。就唔需要再用咁轻嘅啲药啦。 明白。 系啦，咁咧因为香港咧比较潮湿啲啦，咁其实咧同埋啲人咧都比较好容易食滞咗。咁咧都建议翻香港嘅病人咧。香港的听众可以加少少扁豆花同埋六神曲，咁扁豆花就大概2钱啦，咁六神曲就大概1块就 OK 噶啦。咁咧扁豆花就有啲祛湿啦，同埋解暑嘅。咁六神曲本身都系啲解暑同埋消滞嘅一个效果嘅。系啦，咁咧就因应翻香港的情况，可以加少少喺上面嘅处方里边啦。系啦，咁我哋都知听日就系呢个三伏天啦，系啊，即系可以做下天灸啊，增加个抵抗力啊，咁同埋即系饮下啲中药嘅呢个预防嘅方，同埋可能配合啲运动，咁先可以对个身体同埋抗疫情系有啲帮助咯。 抵抗力呢样嘢咧，都系真系要日积月累啊吓，唔系话今日突然之间咧可以话饮完呢一种药材之后咧，就真系可以变到百毒不侵，都系要长时间靠运动啦，同埋咧调理自己嘅身体咧，先至可以有强健嘅体魄噶嘛。 冇错，日子见功啊，真系。 系啊，好啦，今朝早唔该晒注册中医师吴宇成医师 Victor， 我哋下星期再倾过咯。 好， 拜拜。 晨光大学。 投入雪峰，偏一个跟风。

香港医学会会长何仲平医生。 忽然间有咁多嘅 case， 即系嘅本地嘅个案，而你有好多真本唔知源头啦，咁所以呢个咧系令我好担心嘅。咁所以我谂咧有几样嘢咧，大家一齐努力啦。你想成功，唯一方法就是每个人都努力嘅啫。市民嚟讲，最紧要口罩冇得倾噶啦，食热液一定要噶啦，同埋保持个社交距离。而家最惊嗰样嘢咧，就唔系嗰食客，系本身个员工方面。一个员工如果有事，可以惹到好多个食客噶啦嘛。有时有啲员工咧，我呼吁咧，有冇咩唔舒服咧，真系要睇医生啦，唔好死顶。唔好又我挨住发烧都挨住先，千祈唔好就即刻睇医生。同埋咧，洁手嘅方面都系要好紧要下嘅。食客或员工咧喺个洗手间咧，咪仲番碱清洗，呢个最好嘅方法嚟嘅，最好嘅。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我系 Lazy Lion， 为咗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同人多挤迫嘅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两位伙计，我放假，厨房你哋搞得掂啊？ 大厨，你放心啊，没有你并无挂念，厨房安全守则我哋背好晒噶啦。 搅拌机、切割机嗰啲机器一定要经过训练同埋授权嘅人士先可以使用。 但我担心你哋嘅衣着咧。 唔使担心，我哋会着晒防护装备保护自己，所以你安心放假啦。没有你并无挂念。 咁就好啦，得闲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厨房工作想安心，跟足守则要认真。我是 Jenny 吴若希。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达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37嘅时间啦，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嘅 spot 到你。早晨啊，欧、 早晨小华，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啊，放心喺屋企咧好多嘢做嘅，包括睇波啦， 系 无限咁多场波俾你睇。 哇，如果啲 单单系礼拜三咋、我讲紧单单系礼拜三，讲紧我而家目测啊，世界各地嘅球赛咧。起码超过40场啊，真系 哇！睇、到你唔睇、 即系睇到你唔睇，净系日本职业足球联赛嘅月组啊，即系 J2 嘅联赛咧，讲紧啊都有10几场咧，6点钟同时开波啊，咁样咁啊，争下点样去升班啊？咁至于你话喂夜啲有冇啊？夜啲都有，有意甲啊嘛 ，AC 米兰对帕尔马啦，博洛尼亚对拿波里，森多利亚对卡里亚尼啊吓咁样。咁你话喂英超咧，英超都开。开快车礼拜三，哇！咁你真系几个台系咁转啦。嗱，凌晨1点钟咧，曼城啊对班尼茅夫，纽卡素啊对热刺啦，班尼就对狼队。咁啊，伯明翰咧对柴尔顿啦，呢啲系英冠嘅赛事啊。咁啊，一场重中之重啦。 嗯， 挨眼瞓都要睇啦。如果你系阿仙奴嘅粉丝， 系 阿仙奴对利物浦啊。 哇！ 咁啊，喺呢、 赢唔赢有冇关系先？ 赢咗可以改变佢嘅命运嘅，绝对系。不过赢。唔系咁容易 踢歐霸係嘛？如果佢贏到嘅話， 贏到有機會踢歐霸咯。咁、但係都係睇翻嗰幾隊較勁嘅。之前小華你都有講啦，話個積分榜嗰度咧都算仲係立立亂嘅，都未好清晰、好明確。 其中一個清晰係邊個咧？車路士啱啱贏咗波，即 係 啱啱兩三個鐘頭之前贏咗波啦。咁佢而家就第三名咧，都幾穩陣，因為第三咧佢就63分。咁、第四李斯特城雖然踢少場59分，即係李斯特城就算再贏咧，李斯特城59 追唔到車仔， 係啦，都係62。 都吹唔到車仔，係、 嗯、 啦，咁啊車仔今次首車又穩陣啦， 係啦，咁啊第一位利記啦，第二位曼城啦，第三位就係車仔啦，呢啲穩如泰山㗎啦，好啦，第四位開始立立亂啦，咁啊講 曼聯你自己又唔爭氣， 係啦，講緊邊一隊有機會打歐聯，邊一隊有機會打歐霸咧？嗱，狼隊今日有賽事啊，排第六嘅狼隊，咁啊作客對搬尼，咁啊攞唔攞到？捉三分咧，如果攞足三分咧，狼队都好大机会咧，唔止打欧霸，有机会打到欧联添。咁、 嗯、 但系你话第八位嘅热刺咁样啊，上场啊赢咗阿仙奴啦。咁但系其实佢喺个名次上面都仅仅系领先阿仙奴一位嘅啫。咁佢热刺啊排第八，阿仙奴排第九咁样。咁如果阿仙奴咧攞到三分嘅话咧，赢咗利记啊吓咁啊。我觉得咧季尾咧啲赛果咧系有啲古怪嘅，赢咗系亦都唔出奇嘅。咁反而咧输先系正路嘅，即系输俾利物浦系正路嘅。咁嗱呢一个究竟会系点咧？留待咧今晚啊，3:15咧，阿仙奴对利物浦咧，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啦。 利物浦会唔会放下水咯？ 系啦，咁但系咧另一边厢咧。纽卡素方面咧，主场对热刺咧，纽卡素又无欲无求嘅，依家排第13，降班又冇佢份，啊，继续争名列前茅咧，又冇佢份，咁所以咧，热刺又系咪轻松过到关咧？咁呢个咧又有个问号打咗喺呢一度咯，咁样，咁所以话头先都其他嘅球赛都系轻轻讲下嘅，主要系咁讲。英超咧都讲紧有四场嘅比赛咧系焦点所在，意甲咧都开足咁多场，意甲都有七场赛事喺今晚嗰度进行啊！成日话呢啲周中快车咧，呢快车简直系逼到满嘅一架车啊！ 嗯， 啊座无虚设啊吓，咁中意睇波嘅你咧，即系留喺屋企咧，夜晚黑咧由6:00一路睇咧，睇到第二朝咧嘅4:30， 系 波图对士砵提都有得你睇。睇半个钟之后咧，就啱啱迎接小巴做 晨光第一线，哇，几好喎、 啊！系啊， 我而家咧如果有波睇嘅时候咧，我中意第二个方法睇波，即系以前就中意食住零食啦，太唔健康啦，可以提议俾大家，反正今朝 spot 到你都啱讲，你直头咧开住个电视嘅时候，你侧边咧摆部平板喺度，做埋呢个 HIIT， 但系45分钟嘅一节，哇，你真系做完之后大汗搭细汗啦，攰过佢哋踢波， 真系啊， 又健康， 佢又踢波出身汗。你又喺屋企 出身 汗， 系啦，哇！你谂下踢波都健康，呢个真系冇得顶。仲喺屋企唔使足不出户、 啊，系啦。咁啊，谂下喺屋企啦。不过啊，深夜做运动咧，记得细声啲啊！你话晒凌晨2-3点先睇波。 不过 H I T 都很安静嘅， 希望安静啲啦。唔系你嗰啲村屋会好安静啊？即系我哋嗰啲楼咧，嗰啲楼底好薄噶，成日夜晚黑都听到啲拉灯声啊。嘣嘣声啊，咁样啊，你住过你就知啦。 我都住过， 系啊，嗰啲好恐怖嘅咁样啊，咁啊，放心唔使惊，可能系啲球迷赢咗波嘅时候惊喜跳起身啊， 系 或者嬲嘅时候抌嘢， 抌门 系抌嘢，系啦，咁啊，唔知系点啦。咁啊，转个角度讲下 NBA 方面啦。嗱 ，NBA 咧就咁就本月底咧就重开啊，参赛嘅22支球队咧已经去到奥兰多嘅主题乐园嗰度展开咗集训嘅备战啦，但系球赛开始之前咧，琴日都有喺呢个环节讲过噶啦，咁咧就系呢个火箭嘅控卫啊，韦斯布克啦咁样啊吓 ，Westbrook 啊，咁啊喺社交平台嗰度证实自己已经确诊啦，结果咧就未有随呢个侯斯顿火箭出发啦，同啊 Westbrook 啊关系友好嘅呢个队友咧詹士夏登咧，亦都惹嚟咗咧确诊嘅疑云咁样，咁啊真系嘅，咁大家同一队球队。练波啦，咁啊难免咧，你打篮球嘅时候唔会戴住口罩打噶嘛，就算训练嘅时候咧，大家唔系出尽100%嘅力啦，但系你都好大机会咧会有叫做汗液啊嘅交换啦，或者大家打波嘅时候咧好中意嗌噶嘛，话喂传波俾我，传波俾我，咁你嗌嘅时候 pass 系啦 pass。首先个 pass 个发音， 几香港件事好香港， 唔系 pass。 佢哋都会咁样讲㗎，係佢哋都会咁样讲㗎，但係呢通常我会讲give me the ball 咁样啦，即係叫你俾个波我咁样啦，咁但係你小白你头先讲 pass 呢个发音呢已经够啲口水喷出嚟㗎啦，係咪先，咁有时又 P 字发音咁样，咁所以一大声咁样 講咧，或者發呢啲音嘅時候咧，咁啲飛沫咧就會傳播啦。咁、嗯、啊，所以火箭隊咧都人人自危啊嚇。咁啊，不過咧，火箭嘅教頭咧，迪安東尼咧就預期啊，夏登咧同埋咧阿韋少啦，喺週中咧將會同咧球隊會合嘅，並且至咧佢哋咧會有自己獨特嘅練波地方嘅、 哦， 就唔係喺火箭嘅訓練營嗰度練波 咯。可能唔知會唔會 係咧。咁点解成个队队球队都去晒奥兰多嗰度练波，有一个练波嘅集训基地，但系佢哋系唔需要去训练营嘅咧？ 嗯， 啊、這些呢啲咧卡士即系卡士，球星即系球星， 系、嗯、啊， 可能佢哋自己本身咧已经有自己独特嘅训练方法或者训练嘅团队咁样 啦。自己屋企有个篮球场。 系啊，咁都有機會啦。咁但系咧，我自己對 NBA 咧復賽咧就唔係抱咁大期望嘅，因為點解咧？其實喺 NBA 咧官方嘅網站公布咧，早嗰兩日咧已經有多兩位球員抵達迪士尼之後咧，咁啊確診啊，係啦，咁啊佢哋咧。都完成唔到隔離48小時嘅規定啊，咁啊需要提早咧離開賽場嘅咁樣，咁啊而上個星期咧進入呢個主題樂園嘅球員咧就已經未得到 permit 咧，就唔可以離開球場。即係你入咗去之後咧，就好似一個隔離營咁。 係啦， 嗰、那個世界咧就係可以打籃球 入咗入去係啦，你就比賽啦，喺入邊有曬所有嘢。 或者有卡通人物陪下你咯。 你知唔知帝王中鋒咧，何姆斯咧？ 係係 咁佢就違規啊。 係啊， 即係佢入咗入去之後咧， 買外賣嘛， 走翻出去買外賣， 衰啊就係。 咁佢要接受額外多10日嘅隔離，咁佢又公開道歉。 佢最嬲最嬲 係 邊個？ 最衰咪就係咁樣呢啲人。 最嬲系咩呢？主题乐园啲人啊，即系觉得我啲嘢唔好食啫，你出去买外卖。 开头佢哋都话自己应有尽有噶嘛， 本身生 意都系要出去买嘢， 本身生意已经难做噶啦。即系你而家即系叫做公开咁样嘲弄我啲嘢唔好食啫，你竟然喺隔离嘅过程之中仲要供出去买外卖，系咪先？咁啊呢件事就少少好笑啦。咁但系都系希望大家即系冇病冇痛啦。我自己當然想睇到 NBA 啦，半年未睇過啦。依家咧，你知唔知 NBA 嗰個官方網站咧播嚟播去咧？ 播舊片啊嘛， 舊片重温，不斷 loop 不斷 loop 都係一啲 叫做精選賽事。 係啊，我睇到嗰啲精選已經變得冇感覺啦， 姚明啊咁樣 冇感覺啦，已經再睇到嗰啲片段，咁所以就希望佢哋都可以快啲復賽。不過復賽都要記緊係安全啦嚇。我自己都作為一個球迷嚟講，我覺得矛盾嘅，即係又想啲球員冇事，但又想睇波咁樣。咁、但係希望就可以預期啦，預期去 當然啦，係、 啊、 咁、如果你話復賽嘅話，本地都要復賽㗎，係咪先啦？咁啊，最近咧咁香港亦都爆發第三波嘅新型冠狀疫情啦，咁啊變咗政府亦都喺宣布咗再次收紧呢个限聚令嘅，咁康文署嘅场地咧，咁啊会喺15号开始啦，咁就今日开始咧就关闭，直至另行通知啦。咁即系 打女友， 即系变相咩咧？嗱，本地嗰啲足球赛咧又要停咯，即系原本都谂住喂八月嘅时候有冇机会啊咁样。而家都開始又覺得有啲敏敏地啊！ 冇機會啦，其實琴日咧已經開咗籃球方面，本地嘅籃球咧已經開咗工商杯第一 round 嘅賽事啦。咁、但係就係啦，開咗啦第一 round， 跟住咧第二、第三 round 咧 都冇得開， 未有存在好大嘅變數咯。咁呢啲都係因為場地唔許可啦。咁啊，唔止球員受影響嘅，球迷啊，或者咧你中意打波嘅朋友都受影響啦。今日嗰啲book 場朋友冇得再 book 場、 你仲話港超嗰啲球員佢哋要練波咁冇得練啦、而家 喺屋企練咯， 練住廁紙先咯，都係踢下踢下咁。 都係啦，啲好中意打羽毛球嘅朋友咧，咁啊喺 屋企先咯， 喺屋企打住先咯，打乒乓波嘅朋友喺屋企打住先， 对住埲墙打咯。 系咯，我细个都系咁， 我细个都系咁， 冇所谓啦。大家童真啲啦， 系啦， 各 施各法啦， 吓 大家， 啦 加油。Tastes like strawberries on a summer evening, and it sounds just like a song. I want more berries and that summer feeling. It's so wonderful and warm.Breathe me in, breathe me out. I don't know if I could ever go without. I'm just thinking out loud. I don't know if I could ever go without. Watermelon sugar high, watermelon sugar high. Like a song. I want your belly and that summer feeling. I don't know if I could ever go without watermelon sugar. 歌名都唱埋出嚟啊！咁啊 ，watermelon sugar， 哇，西瓜都仲要加糖，咪好甜咯？定系糖浆嚟噶？ 人造噶，唔天然咯、啊。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我哋啊睇下咧，世界各地咧有啲乜嘢嘅真系自然发生嘅事，定系一啲人为嘅事咧吓？咁啊、其实都系两睇嘅，因为就系基于一啲自然出现嘅东西，令到咧人就不得不咧自己咧去揾路行啦。 哦， 讲紧嘅咧就系、是、啊，响呢一个嘅疫情底下咧，咁呢一个就唔系即系或者系人类自己整出嚟都未定。 系咧， 不 过 咧、 啊、 就大家唔想嘅。咁佢咧就出现咗喺呢个世界上啦。好啦，出现咗之后咧就累及到全世界嘅人咧都要受到疫情影响啦。其中譬如喺世界各地啦，都有好多嘅航班咧、都唔能够。咧系飞啦， 系啊， 唔能够起飞啦，啲航线咧要暂停服务啦。于是乎咧，譬如话喺欧洲啦，有好多国家已经系咁啦，就令到有好多人咧都滞留咗喺异地嘅。嗱，今朝早咧，我哋晨光第一线呢一个嘅国际新视野咧，要同大家咧就系睇一睇咧，喺呢一个嘅苏格兰啊。有一位咧二十岁嘅大学生，呢、這、一个男仔咧，佢本身咧就佢嘅家乡喺希腊嘅，咁咧佢就因为咧翻唔到屋企啦，因为呢个疫情啊，买唔到机票啊，翻唔到，咁点咧？咁佢咧就决定咧用另外一种嘅方式咧嚟到翻屋企嘅。 佢唔通系行翻去？唔系嘛？ 咁就未知道。佢、系踩单车。 哇，都好辛苦、啊。 系啦，踩单车。咁佢咧，系由五月十号开始出发嘅。咁就喺呢一个嘅苏格兰啦，就踩单车咧，就谂住咧系翻到去咧欧洲东南部嘅雅典。 欧洲东南部。 系啊，雅典啊，哇，几远啊！咁佢咧五月十号出发啦，咁就每日咧踩几多嘅公里咧？就每日大约咧就踩56至到咧120公里。 嗯。 有冇 都系正常嘅，即系佢嗱五十几 跑步方面点啊？如果系都会死人啦，系咪？ 会死人啦，系啊！踩单车都仲顶得住， 系咪啊？ 系 即系但系阿小白应该想象得到嗰、那个， 想象到啊，系啊，因为佢如果你话五十几公里嗰啲，可能系譬如近山区嗰啲就上落比较多数就短咗啦。咁百几嗰啲咧就可能系因为平路啊，所以去得快咗啦咁样。 系其实如果要踩咁长途嘅单车咧，你觉得？ 是不是都需要有一些的事前训练才会比较好一点 呢？应该要啦，那你譬如哪些位置休息啊，怎样补充返那些营养啊，你都要的嘛，是不是？如果不是你一路踩一路抽筋的、 哦、真的会这样的。 会的，是啊。 好啦，那这一位的大学生呢，他是后生细仔 啊，但是他呢就不是一个专业的单车手来的。他有接受过一些短暂的训练，但是就不是专业啦。而在他出发的同时呢，他亦都呢是做好一些准备的，譬如说单车的要准备好一架啦、 啊、 另外也有帐篷啦、啊、可能预咗夜晚的时候要瞓街 啊，另外有罐头食品啊，咁样来到是作为他的即是补充他那个补给啦，都要食嘢㗎嘛，是咪、 啊、 好啦，咁他每日呢是咁样踩呢，他结果呢就由呢个苏格兰啦，就途经呢英格兰啦、荷兰啦、德国啦、奥地利啦等等，咁之后呢就再踩到去意大利嘅东海岸，跟住呢就唔踩单车啦、 啊、 有一程搭船、 哦、 可以搭船 係舒服啲、 哎、搭船呢就去到希腊嘅一个地方、之后呢佢再要踩单车啦，先至去到雅典，返到佢嘅家乡嘅。 哇，都好犀利啊。 係啊，嗱呢一个男仔呢佢都讲话呢，哇嗰、那个嘅行程真係好辛苦。咁、其中有啲乜嘢呢佢係觉得最辛苦呢，就係、是找地方冲凉咧，系最惨嘅。 佢因为可能佢又中意又洁癖又臭咧，顶唔顺。 啊，咁啊唔知啦。咁但系咧，从呢一个嘅新闻图片咧，见得到咧呢一个嘅男仔咧，佢虽然咧系长征咁样吓，踩住个单车咧翻家乡，但系佢沿途咧。其实都咧系有上载一啲嘅图片啊，佢自己嘅照片啊，咁好似打卡咁嘅喎，好开心嘅喎、因为原来佢沿途咧就为咗今次嘅旅程咧，佢就特别咧喺嗰啲嘅网站啊，即系喺嗰啲社交平台度咧就开设咗一个账户，然之后咧 就讲佢呢件事， 系啦，等佢嘅亲友啦，同埋佢嗰啲支持者都可以追踪到佢嘅位置，依家去到边度啊咁，同埋咧可以唔使话太过担心佢会唔会出事啊咁啊。 打下网上面就可以报埋平安啊嘛， 咁但系亦都睇到啲图片咧，就真系好似去旅行咁啊，踩住单车，系啦，好兴奋嘅嗰啲样， 好舒服喎、 哦，啊，争在未举起个 V 字咁样嘅啫，啊，咁啊呢一位嘅男同学咧，佢都话经过呢一次嘅系48日嘅旅程啊。足足咧行咗咧踩单车行咗咧3500公里， 哇！ 呢、這个旅程咧，佢话令到佢咧有一大嘅得着，就系咧佢本来系一个好内向嘅人嚟噶，就系、是、因为呢一个旅程咧，令到佢咧走出咗自己嘅舒适圈，咁而家咧都好识得咧主动系同人互动啦，同埋向人求助， 哦、都系一个方法令到内向嘅人变成一个好动型、哦。 48日系咁踩啊，几辛苦啊！你话咧喺呢个疫情底下咧，好多地方咧都系啊分隔开啊吓。咁如果能够咧以踩单车咁嚟到啊连成翻一线嘅话，都未尝不可嘅。不过就辛苦啲啦。如果歌曲方面呢一首歌会唔会都有呢一种嘅感觉咧？送俾大家有新作系《天地分裂》，两位女孩子嘅合唱歌。 结吧，断奏美好的装扮，带着柔亮的光环，说破就逝去还。任风吹走满身忧患，天边看雨花，随意嘲笑着世间太冷，无奈我不对你膜拜，无奈我早与你就是这正傲的姿态，永不沾污衣摆，早早想烧死犹太，原谅我不对你膜拜，其实我早 明日的山越望越快，我重重的丑态一刻崩解到无坏。 介绍翻两位嘅女士系边个呢？吴嘉熙加上余香凝合唱嘅作品《天地分裂》。啊，出边29度啦，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嘅。呢个时间我哋先听听8点钟嘅新闻简报啦，同埋交通消息。转头翻嚟接住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有晨光第一线啦。 暂停开放。伊丽莎白医院有内科病房，先后有3名病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第一名患者是92岁婆婆，院方之后追踪同一病格的10名病人，发现多2人确诊，包括本身住在乐富一个院舍，曾经转送到佛教医院的77岁女病人，以及1名64岁女癌症病人。院方话已经采取多项措施，包括丢弃病房内一些仪器，改用即弃仪器。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22，瑞士法郎0.94，加元1.36，人民币7.009，英镑对美元1.258，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655。日经平均指数报22,852点，升26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9.67美元，卖出1,810.8美元。天气方面，华南沿岸地区普遍晴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1-2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龙翔道有意外，去荃湾方向近住星辉豪庭嘅快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咧，近住平石村对出噶。重复多次，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星辉豪庭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平石村。咁反方向由于有八卦龙啦，咁所以去观塘方向咁近住星辉豪庭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北架山花园也，反方向去观塘近星辉豪庭一段啦，都是慢车，龙尾就在北架山花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爱民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彩云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着康城路一段挤塞，龙尾百胜角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骏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各位团友，欢迎参加香港深度游。望下你的左手边，我哋再转深啲咧，好快就会见到只有地头虫先识去嘅景点噶啦。 识玩啦吓！深度游是全球旅游的新趋势，咁推广呢啲以往唔算景点嘅景点，又有冇得做呢？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学人串社科，起冇得跟旅行团嘅日子，今晚一齐用学术研究旅行团。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喺香港，大家生活各色其色，但我哋每一个人都有份建立同守护呢个家。 所以我哋需要做实事嘅人，为未来嘅社会安定同繁荣进步出一分力。九月六号系立法会换届选举，提名期系七月十八号至七月三十一号，表格可以喺选举事务处同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或者喺 elections.gov.hk 下载。珍惜香港，同建未来。 我是朱海婷，对我来讲一个 good morning 就是首先起身，伸个懒腰，深呼吸一下先，跟住对着佛镜笑一笑，再想下我今日的目标或者我自己那日的时间表。有时间的话梗是同女女来个 morning kiss， 再加叹一杯我喜欢的茶，那我那一日就是充满正能量的一天。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哇！即刻咧已经见到，又可以听到朱海婷嘅真人发声啦！ 早晨 ，Heidi， 早晨，彭仔，各位晨光听众，早晨，早晨啊 ，O， 早晨 ，Heidi， 冇错。咁啊，直播室咧仲有阿 O 同埋有我彭仔响树嘅。 Hello， 咁咧就今天咧，头先正话咧，听完呢一个交通消息咧，真系长知识啦。 嗯， 因为我自己咧就唔系呢一个嘅驾驶人士啦，即系所以对于啲路面交通上边嘅啲术语咧，有阵时都唔系好懂啊。 你听到头先有一个字咧，我都系即刻谂一谂八卦龙系咪？ 冇错啦。 好啦，咁啊问下 Heidi 会讲个八卦龙咧？ 系啦， 问 下 Heidi， 你知唔知咩系八卦龙先？ 我估啦，头先我听完我自己即刻谂咧，就系话当可能呢一条行。行车线有交通意外，但系对面线嘅人咧，有阵时就会即刻拖慢架车去望一望咧，啊发生嘅咩事啊，令到明明关事嘅对面线咧都慢咗车咯，系咪就系呢个八卦龙咧？ 真系好犀利啊！讲者真系讲者啊，真系睇啲问题啊！ 嗰阵时系几多号 number 啊？我啊，我系六号， 系六号嘅珠海婷小姐， 我做 答得非常之好， 多谢， 好啊， 好聪明， 好叻， 原来八卦龙就。系咁嘅意思，即系我喺度谂，清洁龙 得 我识啫， 系啊。 八卦龙系咩咧？我原来八卦龙就系形容嗰啲咧，头先阿 Heidi 所讲嗰啲啦，系啦。咁所以咧，驾驶人士咧，即系当见到对面线咧有啲咩嘅交通意外嗰啲咧，就话唔该你都系继续专注翻你自己嘅驾驶啦。 但系要小心噶，有啲咧你挂住八卦之后咧，有机会咧都可能发生过，就反而酿成另外一啲小交通意外噶。 系啦，咁所以大家咧就唔好咁八卦啦，吓记住啦。咁啊，至于今天咧都需要留意一下咧呢一个嘅农历方面咧有啲乜嘢嘅通性啊，適宜與不適宜咁樣咧？嗱，今日咧就農曆方面去到啊五月25啦。通性話齋咧，今日適宜嘅咧都好多事情嘅。有呢一個嘅會親友啦，嚇、 嗯 啊。不過而家會親友咧都要注意翻嗰啲限聚令啊，嚇、 嗯。 咁另外咧就係、是、今天都係適宜係立蓄。即係呢個畜牧業嗰、那個，係、 哦、 啦，亦都有牧養喎、哦，真係、哦。 嗯。 教牛馬喎、哦，即係教嗰啲 教下佢哋乖啊 馬咁、另外咧，今天咧亦都適宜開倉，又適宜咧係立財同埋咧開市喎、啊、開市都啱喎、啊、今日。好啦，咁啊忌咩咧？就話咧今日咧係忌治病啦、安葬啦、動土啦咁。咁呢啲咧都係俾大家一啲參考嘅啫嚇。咁啊至於天文台方面嘅天氣預測咧，亦都係值得大家咧係知多啲啊參考一下嘅。阿 Heidi 麻煩你啦。 好留意啦，本港地區今日嘅天氣預測咧就係大致天晴同埋酷熱嘅，最高氣温咧係33度，吹和緩嘅西南风，展望啦，未来两三日咧就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嘅。现时咧就室外气温29度吓，但系咧酷热天气警告已经生效噶啦，相对湿度咧就系82%啦。紫外光指数方面一咧，即系代表紫外线方面嘅影响都系偏低嘅，暂时吓。 好啦，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1至2啊吓，水平咧都系低嘅。咁啊，至于我哋嘅市况如何咧，好快又会请嚟啲财金达人同我哋。分析下啦，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早晨啊，彭仔，早晨 Heidi。 喂，睇到咧，琴日港股啊，麻麻地啊，要跌啊，要跌294点啦，咁啊，失守咗咧10天移动平均线啊，但系咧，隔晚美股又升到砰砰声，道指咧升556点咁样，咁啊，今日有冇机会带起下港股升翻去啲高啲嘅位置咧？就要问下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啊 ，Kenny 邓胜庆啊 ，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早晨。 系早晨，早晨， 早晨啊 ，Kenny， 哇，琴日好明显就受到呢个疫情影响啦，咁啊，港股琴日好多都真系跌咗落去啦，咁包括一啲之前升得好劲嘅一啲新经济股份啦，咁啊都有啲回吐咁样，咁啊成个大市方面系咪有啲转势嘅迹象咧？交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一下啦。 咁我又觉得有。談不上咁快講轉勢住嘅，不過就當然就肯定就係高位上面嘅話咧，就有啲投資者方面咧就會傾向獲利嘅。咁其實依個都大家預咗咧，個市係好似疫情咁咧，都會有啲反覆嘅。咁尤其是個市方面咧，就之前都累積咗定係升幅，同埋尤其是頭先嘅升第二手新經濟股啦，係好多都升得好交關噶嘛。咁所以變咗就喺依個情況之下嘅話咧，疫情嘅消息有啲變化嘅話咧。大家可能都會傾向獲利咗先，不過你見到琴日咧，其實佢喺低位亦都一定嘅支持嘅，所以見到嗰個係收市嗰時嘅話咧，其實跌幅都係收窄，亦都係咧就穩守喺25,000点樓上啦。咁我覺得因為最主要有兩樣嘢會影響個市啦，當然疫情會有影響，第二就係始終個市係錢多。即係個 liquidity 即係好強啊！咁同埋琴晚聯儲局都話繼續會係依個係買資產，大把子彈嚟到去買資產，咁所以變咗咧就會係到同基本面方面咧就會繼續係脱節啦。因為基本面就當然生意難做啦，經濟又唔好啦，消費又麻麻地啦，但係繼續有個大買家就出嚟咧就買資產嘅，咁就變咗形成咗個資產價值方面咧就會繼續向上咯。 咁啊，琴日大家喺超級市場都有啲搶米嘅情況又出現啦， 大手入市啊！ 我都想講我都去超級市場，不過就唔係搶米，咁啊啲日用品方面望下啦。所以就衍生到我想問下 Kenny 呢樣嘢啦。嗱，咁啊頭先講完你啲新經濟股前排冚冚聲，咁大家都參與咗一輪啦。好啦，傳統啲啦，我哋真系生活所需，需要用呢个你每日都要用嘅纸巾啊吓，厕纸啦。咁睇翻其中咧，中国嘅即系纸巾生产商维达方面啦，星期一咧都发咗呢个迎喜之后咧，嗱我哋见到啦，近日咧即系呢一日咧，琴日嚟讲，港股又回调，但系似乎咧佢都能够未受拖累就连升两个交易日啦。咁我想问下市场嘅关注度啦，除咗啲新经济股之外，近日睇翻啲嘅同我哋生活所需啊，甚至乎就拉到可能同疫情相关、医疗啊等等嘅股份咧。呢輪嘅板塊又會唔會可以睇得好啲咧？ 嗱，惠達咧就其實佢哋嗰個銷售嗰情況方面咧，就最主要第一就都受惠疫情嘅，因為睇翻咧就疫情期間唔知係咪大家用多咗紙巾啦， 都會啊， 可能就呢個係又唔出街啦，又可能即係keep住咧就要乾淨啦，所以樣樣都抹下啦。第二咧，佢其實係受惠翻嗰個係毛利率嘅改善嘅，因為個原材料譬如木漿嗰啲價錢方面咧，期內係跌咗嘅。咁同埋第三咧，就亦都係product mix 嘅關係啦，因為佢哋咧就會高端嘅產品為主嘅，增加咗高端產品比例，譬如好似 Temple 嗰啲啦，咁所以就形成到佢哋嘅毛利率方面咧就進一步有個上升喺度咯。其實而家有好多公司咧留意翻咧都係傾向咧就改變嘅 product mix 嘅，因為咧其實整體個 turnover 嘅增長咧唔係咁容易嘅，因為個需求你睇唔到有咩大幅嘅改善喺度嘛，咁就唯有咧就將嗰個係product mix 嘅改變啦，就做多啲係高端嘅嘢，令到將個平均嘅銷售價提升，從而咧就係提高咗嗰個係毛利率啦。 哦，咁佢做一間廁紙公司咁，佢點樣做啲高端嘅廁紙出嚟？難道就係、 是、好似頭先講啦，就譬如 Temple， 即係呢啲就係好明顯就係貴啲啦。原本佢可能做一啲低端啲嘅本地品牌嗰啲係為主嘅，咁但係增加咗 Temple 嘅比例嘅話咧，咁咪成個 ASP 咪會上升咯。咁但係你嗰、那個冇即係個成本啊，未必會增加好多噶嘛，所以你個 GP 咪可以係上升咯。其實你睇翻譬如鏡頭都係嘅，優泰咧啱啱公布咗 優泰科技， 優泰啊，優泰科技又係啦，佢其實總體個銷售冇乜太大增加，甚至乎負運量方面咧有時會跌噶嘛。但係咧佢裏邊改變咗啦，譬如高像素，譬如3,000几万像素嗰啲鏡頭模組嗰個比例增加咧，咁你咪推高 ASP 啦，咁咪令到佢哋嗰個係出現盈起，可能最高個盈利增長90%咯。 哇，真系呢个都要深入咁样研究同埋分析先知道当中嘅股份，嗯，系咪？ 要谂下计咯， 系啊， 生意要谂下计同埋啲策略咯。 系啊，咁啊唔止两条腿走路啊，三条腿走路添啊，随时。喂 ，Kenny 啊，转个角度讲下嗱，近排咧即系有啲新嘅政策啦，咁防疫嘅政策出台啦，咁啊讲紧喂，大家夜晚黑咧就食嘢都要食外卖啦，咁样咁，但系琴日睇到港股方面咧，其中一个餐饮嘅板块，譬如味千啊、翠华啊、大家乐啊、大快活啊等等等等嘅一啲股份咧，啊，琴日都跌得几急下喎，咁 啊， 但系我喺度谂，呢啲铺头唔系已经俾好多同类型嘅餐饮股，譬如讲紧酒楼嗰啲，已经算系受惠噶啦， 系啊，卖外卖多嘛， 系啊，你谂下，如果你落楼下咁样，即系彭仔都会啦，即系有阵时偶尔都夜晚黑工作得夜咁 样买外卖啊，梗系拣一啲方便啲嘅，可能快餐店就会首选啦。 系啦，快餐店求其 唔会走去叫几个小菜啊。 系啊，你简单系算啦，食个焗猪扒饭咁样有一餐咁样。 好，但系而家个反应就唔系咁讲， 未反应到出嚟，系市场过急嘅反应，定还是市场迟缓咗未 sense 到啊？其实呢啲反而系受惠嘅股份啊，散股民仲可以留意翻咧。Kenny 咧， 我谂。其實始終都有啲影響嘅。如果你諗下，佢可以堂食嘅時間，你又可以做堂食，又可以做外賣。但係你而家就只係可以淨係做外賣嘅。咁但係你個鋪面就可能都係要叫開。當然你人手可能會幾有機會減少啦。但係你整體個鋪面你唔會因為做外賣你縮緊一半鋪面噶嘛？你係個鋪面租咗係就係咁就係咁樣噶啦嘛。咁但係你基本嘅人手、基本嘅開支都係要有嘅。但係你就做少咗好一部分嘅生意嘅話咧，我覺得一定有影響嘅。同埋都係。你冇咗出街食嘅話咧，咁可能就啲人就甚至無費事外賣都唔買啦，咁可能甚至無整個或者屋企煮啦，或者 煮個面算 啦，煮面啦。所以你見到其實疫情最嚴峻嘅時間嘅話咧，嗰、那個零售銷售嘅數字咧，反而係超市係升嘅，即係成個香港嘅零售都跌得好勁噶嘛，但係超市或者係日常用品咧係升咗嘅，咁即係反映嗰啲人係情願唔出街啦，咁就自然買。 OK。系咁， 或者系网购啦。 系 Kenny， 咁即系你言之就餐饮股就唔好捞底字啦。但系你头先有讲嗰啲生活类型嘅产品嘅譬如超市之类嗰啲股份又可以留意翻，系咪啊？近排 好似就冇超市股， 有都有啲嘅，都有啲嘅，即系都有啲做 包含有， 系啦， 包含有做 啲嘢，即系有啲咩摩啊嗰啲啦，系啊，大家即系有啲做网购嘅咁样，琴日即刻个货架入边已经冇乜嘢卖啦，咁样咁又系咪 呢类咧？ 以前有啲当炒嘅网购，香港得只嘅啫，其实都系呢类网购股嘅话，就系有时都会系因为呢个疫情系炒上，同埋第二就话可能做多啲系民生嘅商場嗰啲，譬如好似支付產業嗰啲咧，咁可能就會受歡迎啲咯。 係，咁啊 ，Kenny 啊，講埋啦，今個禮拜即係個後市有啲乜嘢散股民咧需要注意一下咧？ 其實暫時如果香港嘅新聞都係當疫情嘅關係，就比較係多啲影響啦。咁但係以前我哋都要留意翻美國啦，因為始終你嗰、那個全世界嗰、那個資金嘅流向都會受美國嗰、那個。和貨幣政策因素所影響嘛，咁如果你睇翻美股強勁，我覺得就咁，所以變咗就都唔使特別太悲觀嘅。 咁產股民咧就可以留意翻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啊 Kenny 鄧星興幫我哋分析大市嘅，唔該 Kenny。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拜拜。 拜拜。 我係阿 O， 我好中意飲奶茶嘅，朝頭早咧有一杯。香滑嘅奶茶咧，加一个好食嘅早餐啦，就系一个最好嘅早上啦。当然要听实晨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二台通识六十秒， 一阵要用挖土机进行挖掘工程，你知唔知有咩要准备噶？ 梗系知啦，喺挖土机进入工地之前，要先安排好施工流程，以及系采取合适嘅措施，例如平整、压实地面，或者提供可承受负荷嘅支撑物等等。之后操作员咧应该喺安全嘅位置检查挖土机嘅状况，同埋测试佢嘅操作功能。如果发现挖土机嘅操作唔正常，就应该立即停止操作，然后向上司报告。 啱啦，同埋要将挖土机嘅作业区域围封、展示警告告示，同埋采取管制措施，以禁止未获授权嘅人进入围封区域啊！ 操作员喺操作挖土机之前，要先扣好安全带。 而操作挖土机的时候一定要够稳定，避免突然加速或者急速转方向，否则好易出意外的。 同埋呢，在斜坡上面行驶嗰阵呢，挖土机要以低速沿住斜坡直线向上或向下行驶，唔可以在斜坡上横向行驶的。如果唔系呢，好容易会翻机的。 放心，我哋一定做足准备，挖掘工程才可以安全完成。 以上资讯由职业安全健康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超 B。 二台通识六十秒。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因为日本的 Niji Project 而成立的九人女子团体 Niju 这一队的组合，除了有 Need You 的意思之外，也都包含了成功是需要团结的意思，由日本和韩国的班底一起打造出道的作品，将欢乐送给大家的 Make You Happy。 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Need You Make You Happy。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百元号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次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我要告诉红爷爷的一件事。 已经准备好了，彭爷爷准备听下朱海婷有啲咩好嘢分享先。 好啊，彭爷爷啦，甚至乎欧啊，同埋我哋所有嘅听众朋友咧，我相信大家咧都即系得闲嘅时候都会睇下书嘅。 系、 啊，本身今日咧7月15号，如果唔系因为疫情即系有爆发嘅再爆发嘅情况啦，今日就系呢个书展嘅开幕。 系，原本系咧。 系啊，可能好多朋友都已经有定嘅心理准备，就系、是、哎呀要攞拖个夹去买嘢啦、但系暂时咧就未必可以亲身去到啦吓，咁啊书展方面都延咗期啦，但系。如果你对于我哋香港人继续好学不倦，好想睇书，好想买书，又或者啲父母谂住要入啲书俾小朋友嘅话咧、其实都唔会咧受呢一个实质嘅书展系延期嘅影响，而我哋唔会继续咁样做。 好似有啲书商搞网上书展 咧，冇错啦。因为其实咧，即系我哋话啦，有一个口号就系抗疫在家，善用暑假。一众嘅小朋友咧， 好劲啊！呢一句， 尤其是咧嗱，前排我当你哋系放假喺屋企啦，都有啲网上学习嘅学校，即系而家系准备俾你。咁而家7月中至到甚至乎成个8月咧、可能系真系一个暑假，正正式式嘅暑假，本身啲小朋友都冇乜一啲指定嘅一啲嘢要去做啦。咁、更加冇埋个书展点算咧？但系我哋可以继续咧喺网上边去做噶、因为咧各大嘅书商咧，有个我有个 list 喺手嘅，但其实都不断更新紧，因为可能有啲书商都系继续计划紧点去做一啲网上嘅推广啦、都起码有咧成10几20个嘅书商啦，无论系小朋友嘅好多啲亲子书籍嘅、甚至乎啲。大朋友就系佢哋可能睇一啲嘅小说啊，或者实用性嘅文学作品嘅吓，咁、甚至乎宗教等等嘅书籍嘅英文书嘅，都已经咧系喺佢哋无论系自己嘅网站好，又或者佢哋面书上面嘅专业好啦、都已经咧陆陆续续咧就话咗俾大家知有啲咩网上嘅推广噶啦。例如会即刻有一啲网上会员制度啦，咁一样可以某啲书系做紧推广嘅，你可以订书啊，订满几多钱、都有免费嘅，即系呢个运送啦。 哦，又送到上门嗰啲。 系啦，咁其实都未上。 又唔係一件好事嚟嘅、嗯，因為大家安坐家中去揀，同埋咧往往書展好似話頭先嘅心態就係要攞個拖夾噶嘛，即係真係好重噶嘛， 散貨場啊嘛。如果你係買啱自己啲心頭控， 好似啲家長咧就俾啲小朋友有一邊嘅選擇嘅。嗱、當然補充練習咧就係媽咪揀嘅， 必須嗰啲必讀嘅 小朋友嗰啲即係 再買啲。 兒童讀物嗰啲咧就自己可以有半個夾嘅，咁一人一半嘅，好似傾掂數先入場嘅。 咁今次咧，如果你唔使實質去咧，就勉強喺在場當中，媽咪我要買，唔好買；媽咪我要買，唔好買。喺個電腦面前咧，就慢慢揀啊嚇，大家可以傾下揀下。咁其實咧喺呢段疫情期間咧，嗱我同過一啲咧真係做marketing 啊或者係 PR 嘅朋友去傾偈咧，即係啲市場推廣嘅朋友啦。你唔好以為而家唉個個品牌都唔搞活動啊，或者都冇咩特別。即是一些實體的東西去搞到的時候你會覺得他們很有空、哦、其實這幾個月當中呢做品牌推廣的、一些同事、甚至乎做一些公關的同事是沒有停過的因為很多品牌、哦、以前如果你都是依賴一個傳統實體店去銷售的話網上店可能有但是不是太著重了、尤其是近期我們抗疫在家、女士們我們留意一些護膚品牌你就會發現呢其實除了實體店之外現在是很多他們的網店、面書的專業甚至乎我哋話 IG 嘅專業咧、都做好多係淨係我哋話 online exclusive，、即係話係網上專享嘅一啲優惠嘅。 即係佢更加要爭翻嗰一塊土地啊！ 係啦，可能個團隊喺呢幾個月其實老闆係俾咗個指令嘅，就係、是、我哋點樣可以喺呢一個網上嘅銷售途徑去攞翻我哋某一啲嘅營業額翻嚟咧。所以其實佢哋係絕對冇停過嘅，無論係個。我想由个销售的策略啦、到背后他们可能是整个的 logistic 啊运送啊等等啦即是全线都在重新我们说是重新洗牌或者重新去 review、 其实都是想说在这个的、疫情底下都能够保得住那盘生意啦如果不是真的剩下在这里的时候呢你申请埋那些抗疫基金都不够啊 是啊真的不能坐以待 毙、啊。好有限啊抗疫基金其实、对于一个企业或者一门生意来 说。还有都开始收到不少的酒店咧，啲推廣嗰啲餐飲嘅禮券嚇，譬如有一間我真係幾年都冇去過嘅酒店啦、我都曾經即係 主動寄嘢俾你， 收到電話啊咁所以即係各行各業都好努力咁樣揾緊一啲生意。 加油！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已经签署香港自治法同一项行政命令，追究北京实施港区国安法的责任。特朗普在白宫玫瑰园召开记者会，他形容中国政府对香港人采取压迫行动，港人的自由已经被夺走。他取消对香港的优惠待遇作为对中国的惩罚，意味华府视香港为中国内地其中一个城市。特朗普说中国崛起对美国不是正面发展，再次指中国隐瞒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以及向全世界散播病毒，要中国负全责。他又提到英國下令禁用華為參與當地 5G 網絡建設，說自己說服多個國家放棄使用華為。回來本港，政府今日起收緊防疫措施，包括強制規定乘坐公共交通的人士必須戴口罩，食肆每日傍晚6點至到第二朝5點期間不准堂食，只准外賣，暫時為期7日。限聚令回复至最多四人，宗教活动不获豁免。十二类表列处所包括游戏机中心、健身中心、卡拉 OK 和美容院等要关闭七日。另外，康文署的康乐及文化场地或者设施今日起暂停开放。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和菲律宾外长洛钦举行视像会议，批评美国公然违背在南海争议上不持立场的承诺，蓄意挑拨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的关系，企图制造矛盾冲突，破坏地区稳定。这一种出尔反尔的做法只会损害美国自身的信誉。 王毅话：中方将会继续同包括菲方在内嘅地区国家一齐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处理海上问题，在确守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嘅基础上，早日达成有约束力嘅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好南海嘅和平稳定。洛钦话：海上争议唔系菲中关系嘅全部，不应该亦都不会影响非中友好，非方愿意继续致力通过双边友好协商解决南海争议。美国政府撤回对国际留学生的签证新规定，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上个星期宣布，今年秋季学期的留学生如果只是经网上授课，将无法取得前往美国的签证。现时在美国境内的留学生可以考虑转到其他开设常规课程的院校，否则会被要求离境。新规定引来美国社会广泛批评，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提出诉讼，联邦法院开庭审理的时候宣布政府同意撤销新规定。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7.25，瑞士法郎0.94，加元1.36，人民币7.009，英镑对美元1.257，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654。日经平均指数报22,883点，升29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9.33美元，卖出1,810.09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翻龙翔道啦。咁较早前龙翔道去翻荃湾方向，近住星辉豪庭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重复多次啦，就系龙翔道去翻荃湾方向，近住星辉豪庭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仍然系挤塞，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落山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去到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出返去九龙方向，排到去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去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去到彩云村；咁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近住狮隧入口呢，较早前有条八卦龙嘅，咁有一条龙尾呢已经系消散咗㗎啦，咁但係少少车多啦，龙尾去到风力楼对出。太子道西天桥出返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喺新界方面啦，全锦公路落返去全锦交汇处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返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进景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明白到长期对抗新冠肺炎的确是令人好大压力的，尤其是现在仲要兼顾学业的莘莘学子同埋佢哋一班学生家长添。所以有啲抗疫减压法呢真係要认识啊。就好似喺留意疫情发展嘅同时呢，要记得呢从可靠渠道获取信息，同埋呢就要懂得避免接收过量嘅资讯，咁先可以照顾好自己嘅情绪㗎。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至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好啦，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你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频道吓，咁啊时间嚟到星期三嘅早上咧，8:39噶啦，而家室外气温咧摄氏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咧仍然生效嘅。直播室当中咧就有我彭仔啦，加埋朱海婷啦，同埋阿小白咧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咧，当然系睇下个疫情发展啦。今天明报嘅头版头条嘅内容系咁讲噶，就话本港第三波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演变成咧医院爆发，伊丽莎白医院内科 A6 病房前日咧就发现首名确诊嘅90岁妇人，去到咧寻日总共咧发现多两名啊，系同病隔病人咧系染疫嘅。院方初步调查发现啦，头一名患者虽然有气促和咳嗽，但同时有心脏问题和肺积水，没有立刻检测的做。患者可能除口罩咳嗽或者是走动而播毒的。而第二名确诊者曾经是回过老人院，又入过佛教医院。港大专家袁国勇咧，佢认为有院内爆发，建议医管局为有心脏病啦、肚泻病征嘅人士，尤其系长者，接触慈云山嘅人，进行检测，以减轻呢一个咧，系减低呢个医院爆发咁话嘅。本港尋日咧就係增加咗有成48宗嘅確診啊，40宗咧係屬於本地個案，咁累計咧係升到去1569宗確診，以及咧係1宗嘅疑似個案，另外咧有10多宗咧初步陽性，咁啊源頭不明本地個案咧都有成25宗咁多嘅，咁而講到咧喺呢一個嘅慈雲山方面咧，嗰個嘅情況咧，就明報嘅頭條有講話，本港尋日咧48宗嘅新冠病毒確診入面咧，有一半咧就係源頭不明，部分咧涉及係慈雲山街市啦、北河街街市啦、牛池灣街市啦，總共咧4名檔販同埋顧客噶。有議員就指啦，慈雲山居民擔心區內疫情，咁啊現在咧就要跨區買菜，即係買餸啦，以及係飲茶。但係專家就指啦，咁樣嘅做法可能咧會將病毒咧帶咗去其他區。咁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就認為啊，患者遍及各區，佢唔希望咧只係慈雲山居民咧先至係提高警覺，而係咧應該全香港人啊都要。是警觉性高一啲， 如果有唔舒服咧，就要求医啦。咁话呢个嚟自今天咧《明报》嘅头条报道。 好啦，跟住睇下《东方日报》方面嘅头条咧，就讲到啦，系晚六至五今起呢个饭晚饭咧只限外卖噶。咁啊睇翻咧香港嘅新冠肺炎疫情反弹，第三波嘅疫情大爆发啦，政府收紧咗防疫嘅措施，其中食肆今日起啊晚六至五咧就系禁止堂食，只系准外卖。不少嘅声音咧就批评政府只系禁晚间喺餐厅用膳嘅做法就系欠科学根据。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就解释啦，考虑咧仍有市民需要喺上班嘅时间用餐，所以咧只系禁晚市堂食。但系如果系疫情恶化，不排除啊全天候禁止堂食，要求食肆咧全日都可能只系准外卖啫。有传染病专家就讲到啦，若果疫情喺短期内系仍未受控，应该加码进一步系减少人流噶。咁讲翻咧，希望咧，陈肇始琴日喺电台访问嘅时候都讲到啦，希望藉住新措施咧，缩短市民啊喺食肆聚集嘅时间，亦都鼓励市民系翻屋企食饭，强调食肆喺堂食嘅时段仍然要遵守防疫嘅规定嘅，包括要求咧食客喺非进食嘅时间要戴口罩，台与台之间要相隔 1.5 米等等。被问到啦，点解咧就系呢个堂食嘅禁食令只系7日咧？咁佢就解释，只系接纳咗业界嘅建议，每隔7日系检讨。会视乎疫情再作安排嘅。咁至于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主席梁子超就担心，午市时段嘅食肆咧仍然会有大量嘅人流，呼吁食肆就要避免咧太多人排队。如果人流未能够大幅减少嘅话咧，政府就应该一个礼拜之后咧系要加码考虑停止咧就系午市嘅堂食啦。好啦，咁讲到啊，政府抗疫督导委员会专家顾问中文大学医学院呼吸系统科的讲座教授许树昌亦都讲到，即使疫情未来是放缓了，食肆仍然就要维持最多8至10人一张台。他又讲到了，如果政府是不带头安排公务员在家工作，企业是未必会效法，上下班等等的繁忙时间，其实公共交通工具是人流密集的，仍然有传播的风险。另外政府前日亦都宣布啦，为了争取是本周今个礼拜就是为安老院舍、食肆职员、物流管理的员工和的士司机等高风险的群组进行病毒的检测，是由两间深圳公司负责，惹起就是这个私隐安全的怀疑的。但是陈肇始亦都讲到，两间公司在香港是设有实验室的，相关的资料并不会运往内地。而沒有病徵的市民亦都可以到醫管局轄下的18間中醫門診以及地區的這個康健中心就是拿這個取這個的樣本瓶免費進行檢測。當局亦都正正就是與這個醫管局和衛生署商討，爭取今個禮拜之內將計劃擴展至普通科門診的。但他們就預測隨著這個檢測的數量上升，確診的個案數目亦都有機會會增加的，將會對醫療系統構成壓力，医管局咧必须就系要咧系会调整佢嘅服务噶，呢个系《东方日报》方面嘅头条啊。 好，唔该晒 Heidi， 再睇下嚟自《苹果日报》方面嘅报道。咁啊，讲到咧就系堂食禁令今日生效啦，香港人被逼咧就喺屋企食晚餐啦。咁啊，超市话到咧就系好多嘅粮食啊需求大增，多间嘅大型超级市场寻日贴出通告咧就实施一个叫做限购令，咁啊列明啦白米、鸡蛋、漂白水等等嘅日常物品啊。每人咧每一張單啊限買咧就係兩件，咁啊報章形容久違咗嘅超市搶購潮啊再現咁樣，咁啊其中咧就以白米啦、即食嘅食品啊、廁紙啊最受歡迎，咁啊有消費者表明不會刻意掃貨，只係買入一啲咧足夠嘅份量，咁啊經銷商同埋藥房亦都表明咧其實啲貨源咧係充足嘅嚇，咁啊記者咧就去到百佳超級市場方面咧就睇過啦，咁啊話到百佳超級市場亦都咧就係實施限購令，咁啊表示因應有市民對部分需求咧嘅貨品係增加，呢一個對市有市民啊對部分貨品需求係增加，咁啊全線嘅分店啊對部分嘅貨品採取咧就臨時嘅限購措施噶，咁啊指定種類貨品咧每人每一張單啊頭先講過啦就買兩件嘅啫，啊除咗係白米、雞蛋、廁紙、漂白水之外，其實咧搓手液啊、潔手液、酒精、消毒火酒啊、消毒嘅濕紙巾、消毒嘅噴霧同埋消毒嘅藥水咧，其實咧都係限購噶。 咁消費者咧，咁好多時都係顧住掃貨啦，似乎咧就未有留意到咧，就係一個社交距離。咁啊係咩咧？就是、排隊俾錢嗰陣時啊，咁記者就話到啦，超市咧收銀處人龍咧非常之長，幾乎每一個收銀處咧都有最少10個人排隊。咁啊有問到佢哋，喂怕唔怕人逼人導致交叉感染啊？有顧客咧就向翻啊報章嘅記者就話到啦，冇諗咁多，唔掃就冇㗎啦咁樣。其实健康真的很重要的。好啦，再睇返啦，粮油供应商负责人呢就表示啊，现时本港白米供应呢是充足的。咁按住储粮制度有100万吨。咁另外亦都有流通限额100万吨。咁可以俾香港人呢一个几月食用的。咁更加讲到新年嗰阵短暂缺米，因为啲厂呢就未开工。而家啲厂呢已经开返晒㗎啦，冇缺货嘅问题。呼吁香港人不必恐慌。咁另外亦都有话到啦，行内嘅鸡蛋货源亦都充足噶，强调都系冇缺货嘅问题，不必忧虑。咁另外药方面又点样啊？口罩同埋消毒酒精等等都系没有缺货嘅问题噶，并且咧会陆续有货翻嚟香港。近日口罩销售咧就比平日多咗两成啦，但系价格咧就比三四月咧就贵咗平均10%。酒精咧都系差唔多嘅价格嚟嘅，咁啊强调。口罩咧係不會加價咁講，大家咧望到市面上嗰啲嘅叫做海鮮價，自己決定啦嚇。以上嚟自《蘋果日報》嘅報導。 好，唔該曬啊，小白。跟住落嚟咧，同大家轉睇下香港文匯報嘅講文啦。就講到政府嘅保就業計劃秘書處啊，尋日咧就公布第四批已經領取工資補貼嘅僱主名單嘅。咁當中咧，單係國泰航空已經係領取超過咧係4.5亿800万咧系补贴嘅作为，咁而承诺咧受薪雇员人数咧多达系17,703人，一跃成为至今啊已经公布四批名单之中咧涉及人数同埋补贴金嘅 number one 啦，佢系冠军啊吓呢个国泰，咁啊若果咧连同旗下嘅飲食啦、服務等等公司，同埋咧港龍以及其他同主業務相關嘅子公司，咁國泰喺第四批名單之中咧，合共係取得至少大約係6.8亿元嘅補助嘅。咁而保就業計劃秘書處咧，亦都已經啊，喺尋日開始向第五批成功申請嘅僱主咧，就發放工資補貼。至今累計已經有五批，合共咧係大約110,000名僱主領取工資補貼，涵蓋咧大約1,300,000僱員，涉及咧大約係295亿元工資補貼嘅。咁而政府发言人咧就重申啦，讲呢一个保就业计划之下咧，设有系适当嘅监察同埋审核机制嘅。保就业计划秘书处以及咧佢哋嘅代理人啊，至今咧已经系抽查大约咧180间嘅雇主机构，有关工作咧仍然继续进行。发言人鼓励啊，若果雇员同公众发现咧有雇主滥用或者系违反呢个计划条件咧，应该向计划秘书处咧举报嘅，而截至到咧今个月13号为止啦，秘书处总共收到有115宗嘅举报嘅，咁个案主要涉及咧就系无理减少员工人数或者系辞退员工，不适时发放工资或减薪，及疑似公司倒闭或转换经营者，咁秘书处啦以及系代理人正系积极跟进个案，咁啊完成调查之后咧就会通知举报人咧有关结果噶啦。咁呢个嚟自今天咧香港文汇报嘅港文报道嚟噶。 好啦，跟住星岛日报方面嘅港文啊，就讲到教育局收紧咧呢个防疫嘅安排嘅，暂停校内活动两个星期。至于 DSE 放榜咧，院校变阵系网上报名嘅，睇睇啦。嗱，教育局方面咧都进一步系收紧咗呢个防疫嘅安排啊。就是昨日向全港的中小学、特殊学校、幼稚园以及补习社等非正规课程就学校发信的，公布进一步收紧防疫安排，要求学校尽快就着考试作出应变安排，在两三日内要完成，然后或者取消部分的考试，并且就在今日起暂停所有的校内活动两星期，直至7月28号的期间，所有的级别的补课和课外活动，补习学校的面试 授課程均需暫停嘅，所有學生如非必要不應回校。好啦，咁至於大家好關心啊 ，DSE 放榜之後，啲院舍收生方面有啲咩安排咧？嗱，有不少嘅自資院舍咧，都喺放榜之日咧，係平時係會提供呢個職場報名噶嘛。好啦，其中啦，珠海書院咧原定就會設立一啲現場嘅收生中心啊，俾考生去職場報名面試，同埋係取錄資格嘅。咁但係咧，珠海學院方面咧已經講咗啦，校方咧喺當局發信之後咧，就係取消呢個安排，改為網上預約面試嘅。東華學校方面咧，亦都咧會將啊原先嘅現場收生咧就改為呢個網上進行。好啦，咁同時會開放現場同埋網上報名嘅學校咧，暫時就包括有明愛專上學院及白英奇專業學院啦，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即係 Hong Kong U Space 啦，樹人大學同埋恒生大學噶。咁至於職業訓練局咧，放榜日咧就會進行統一收生計劃，開放咧十所嘅所屬嘅學校咧，供考生係親自報名呢一個嘅學士學位、高級文憑、基礎課程、文憑課程等等噶。向來咧都係反應踴躍嘅。咁至於職訓局方面咧，亦都積極留意疫情啦，將會咧再就咧放榜期間嘅收生安排公布。所以大家咧就密切安排一啲最新啊，可能每一間院舍嘅 update 下，自己 check 下啲網站啦。 好，跟住再睇下嚟自《經濟日報》嘅報導，咁啊講到咧就立法會換屆選舉九月咧就舉行啦，咁啊民主派日前舉行初選，獲得咧就係超過61万人咧就參與投票，咁但係初選結束不久啊，咁啊就連開始咧就被人質疑或者咧就違反港區國安法嘅問題又出嚟啦嚇，選舉委員會啊尋日亦都提醒啦，啊港區國安法咧係已經實施噶啦。選舉會特意就提到啊，港區國安法已經實施，根據國安法第29条，勾結外國或者就係境外勢力對特區選舉進行操控、破壞，並且就可能造成嚴重嘅後果，即屬犯法嘅。不過佢哋亦都表示，選舉活動是否構成任何罪行，要視乎就係檢控機關以及就法庭嘅決定。市民喺組織或者參與選舉相關活動嘅時候，應該就要小心留意條文啦。選舉會並且提醒啊，根據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符合候選人定義的人士，不論最終有否報名參加立法會選舉，有關人士在選舉當中的一切開支都必須就是予以申報的。任何賄賂、武力、胁迫或者咧就系欺骗手段，以诱使他人参选或者不参选咧，亦都属于舞弊噶。更加提到啊，法例不容许候选人喺提名期结束之后咧就退选，强调没有咧就系弃选嘅机制噶吓。民建联主席李慧琼就表示啊，民主派初选咧有否违反港区国安法，相信执法部门咧会严正处理。强调民建联系透过地区协商定出咧就系参选嘅名单，并冇举行初选噶。基本法委员会委员咁啊，经民联立法会议员梁美芬就认为啊，政府必须咧就严肃跟进民主派嘅初选，认为民主派初选背后理念系为咗咧就系瘫痪议会，换取政治诉求，或者咧会违反基本法咁讲噶。以上嚟自《经济日报》嘅报道。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 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Good morning， 小白同 Heidi。 Good morning 啊， 华梅姐。 系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早晨。今朝呢，真系啦，个心情呢，好忐忑啊。 嗯， 咩事啊？ 嗱，一来呢，就大家知道喺呢个疫情底下呢，我哋更加要加强自己个一个抗疫意识。 嗯， 系。同时亦都要呢，系做好。做多啲關於咧自己個個人嘅防疫嘅措施嚇，即係咧要做得足嘅。 係 咁，譬如你話講到去嗰啲嘅食肆嗰度啦，雖然就夜晚六點之後啦，咁就要係做外賣啦。 係啊， 咁但係咧六點前咧，你都可能仲有機會咧去嗰啲餐廳嗰度幫襯嘅。 哦， 哇！呢一個嘅新聞咧，真係咧令人咧。啊，好嬲怒啊！ 做乜嘢 事咧？ 真系嗱，话算啦，寻日啊，有一对男女，咁佢哋呢凌晨时分咧就去咗一间咧呢一个嘅美式。 连锁快餐店嗰算啦，就食嘢，但系咧佢哋冇戴口罩。 哇！啲防护意识好低、 啊。真系嗱，本来咧已经好嬲啦，系咪？即系猛整啦。但系咧。那个经理呢他又好人士啊、那个经理呢就劝他咯、劝他啊先生小姐要戴口罩喎、啊、咁样吓。 如果做得啱啊。 冇错咁呢一度呢是要加分嘅。即係话呢啲食肆呢佢哋嘅员工呢、都系能够有呢一个嘅意识啊。 係 要提醒啲食客记得呢要戴口罩啊。 因为经理都要保障埋其他食客嘅安全㗎嘛。 咁、你喺进食嘅时候就话除低口罩啫、你唔系进食嘅时候咁就要戴翻口罩，啊点知呢有人恼羞成怒啊！ 唔系啊嘛， 打人哇、 啊！搞错 啊！ 系啦，嗱呢一个嘅据报道啦吓，咁于是呢嗰、那个男子呢就即刻咧破口大骂啦吓、然之后咧有啲咧所谓嘅弗兰扎啦吓，咁、咧就打烂咗人哋嗰个收银机啦， 哇， 整烂咗个屏幕啦、 啊， 因为佢想抢钱点啊， 系咯， 咁好啦，打烂咗收银机之后咧，仲继续啦追住个经理嚟拳打脚踢， 哇，好离谱， 真系啦，离晒大谱啊，佢哋咧。打完人之后呢那个女仔就冇帮手的。咁但企埋一边啦可能系下。那个男人呢打完人之后呢就走咗去那个黑货车嗰度就走咗去啦。 哇但是你有呢一个闭路电视录晒佢个样子。 对咯。 冇错啦。直头呢如果喺报纸度都会见到啦那个影片呢影到嗰啲嘅相片系点嘅。咁、警方呢做嘢啦。警察呢佢哋依家就要追缉呢一个凶徒归案。 一定要目无法纪， 唔好俾嘢食啊！唔好再俾薯条啊！啲汉堡包佢够晒醋啦，佢好燥底啊！ 仲谂住俾多啲嘢食食， 梗系唔好俾佢食啦。 嗱，咁依家咧，警方就将佢咧列为系伤人及刑毁案处理。我覺得仲可以加多一項啊，研究一下咧，同呢一個嘅公共衞生啊秩序有冇呢？ 因為你 破壞咗嚇， 搭公共交通工具唔戴口罩都會有罰款啦。 係啊， 食肆其實都可以考慮 嘅。咁可以加強嗰個阻嚇力啊，係咪？咁啊，唔知道會唔會加多一項咁樣嘅罪啦嚇？咁當然啦，執法嘅部門咧，佢哋自己會識做嘅啦。不過最緊要盡快可以。缉拿呢个凶徒归案吓， 要啊要啊。 咁咧呢一间嘅连锁快餐店咧，佢哋咧虽然经理啊或者啲员工啦、遇到呢啲咁样嘅恶势力吓、但系咧佢哋都咧同公众人士讲，同啲食客讲就话咧。經此一役之後，佢哋都會繼續係咁，就係話咧唔會接待嗰啲咧係冇戴口罩嘅人啊。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 #hashtag 系食客记得戴口罩，靠恶打人冇家教，巴拉巴拉巴，I'm warning you。 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落山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翻观塘方向，龙尾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亚加路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挤塞，排到窝打路道。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康城路一段车多，龙尾在百胜阁路；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挤塞，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我是 Lisi 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二台夏日心得分，周日节目玩得好开心。 迪斯阿摄，夏天究竟睇咩戏好啊？ 哦，咁梗系睇《惊人的演》啦，夏天表演。 唉，计我话梗睇艳情片啦，眼睛可以食冰淇淋啊喂！ 都唔睇， 咁你想睇咩啊？ 梗系睇功夫片啦、啊！你唔见啲功夫片男主角咧，全部唔着衫嘅咩？哇，好靓啊！ 二台看线啊，唔系，系二台院线夏日清凉版，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阿欧、阿摄、迪斯准时声演。 哇，好靓啊！ 喂，你着翻件衫先啦、啊。 才子 O 投资 O to O。 早晨，早晨啊！星期三嘅早上，投资 O to O， 阿 O 请嚟咧，正荣地产金融业务部副总裁啊，郭家耀郭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嘅。郭生早晨， 系早晨，大家好。 早晨啊，郭生，咁啊，琴日港股就麻麻地啦，不过啊，睇到隔晚美股咧升得几凌厉下，个升势特别系道指方面啦，咁啊，有冇机会带挈下港股今日都升翻啲咧？ 系啊，咁啊，睇翻琴晚美股个表现都几强劲嘅，咁主要两方面因素啦，第一就啲银行股出嚟嘅業績咧，都似乎比市場預期理想，咁帶動到相關啲股份咧都有一個比較顯著嘅升幅啦。咁第二亦都有藥廠咧就表示就疫苗嘅測試啦，反應係比較良好咁啊，所以大家都憧憬呢方面可以加快推出市場嘅話，咁對經濟重啟咧嘅活動啦，應該係會有更加多嘅信心咯。咁啊，即係都見到港股 ADR 普遍都有一定嘅升幅嘅。咁啊，所以即係預計今日都應該會跟隨翻外圍咧，有翻個高開嘅。咁啊，近期就港股就高位開始就有一啲調整壓力啦。咁特別係一批嘅科網股咧，因為前一段時間升幅實在太過誇張啊。咁同埋就即係睇到外圍咧，就算琴晚美股表現強比較強勁都好啦，啲科技股相對都係比較弱勢嘅。咁似乎都繼續有啲獲利回吐盤啊出現啦。咁所以呢方面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可能近期個大市表現咧，就未必係繼續由呢科網股帶動啦，咁由翻一類啲傳統嘅藍籌股咧，可能會有更加大嘅反應先。咁啊，如果從指數嚟睇咧，咁我估計就短期可能會維持喺25,000啦到26,000點呢個水平啦，上落為主。咁啊，當即係進一步有一啲更加多疫苗嘅消息啊，咁市況咧先可以再進一步向上突破。 咁啊，今日咧，散股民啊，刘太咧就问只咧769中国稀土啊吓，咁啊，佢都揸咗好多年噶啦，大概有8-9年嘅历史啊吓，咁啊，依家去到一个几低残嘅股价啦，咁样咁问下郭生应该点去操作？佢大概咧4蚊边度攞货嘅，咁但系依家咧就得翻4毫子啦，咁样咁可能近排咧有啲升势啦，其实呢只股份都好少讲啊，近排咁样咁都系消息啊，或者就系有一段时间会爆升咁，但系呢一类资源类嘅股份咧，交俾郭生帮我哋分析一下啦。 系啊，咁睇翻就即系中国稀土呢类资源股啦，就即系都几好一段时间就冇成为市场嘅焦点啦。咁啊，市场就即系似乎对呢类股份嘅偏好就比较低啲咁，同埋大家睇翻佢个业绩表现啦，就一路都唔算话即系太过突出啦。咁啊，所以都令到股价啦，即系持续都有向下嘅走势嘅。咁啊，即係同埋大家都要留意啦，因為其實佢就主要做啲稀土貿易咧，就冇做上游開採，咁所以稀土價格嘅上升對佢個幫助就唔係咁大嘅。咁啊，即係其實股價都跌咗相當多啦，咁我會建議就不如即係趁見有啲反彈嘅時間咧，都止蝕離場算啦，因為暫時睇唔到間公司有咩特別前景可以令到股價會有個好大嘅反彈啦。咁我 預計譬如佢即係能夠反彈翻到去六毫零子嗰啲水平啦，我覺得都不如考慮一下做一啲支持先啦。 嗯，完全明白曬咧。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正榮地產金融業務部副總裁啊，郭家耀郭生咧幫我哋分析大市嘅。郭生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係冇持有嘅。 好，唔該曬你。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啊。唔該曬，拜拜。 愉快感覺瀰漫清晨，發出資訊盡我本分。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九点十一分，早晨小白，早晨 Hadi， 早晨 啊， 早晨啦、啊，喂，不如讲下天气先啦，好唔好啊？今日 系、嗯、啊。 有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啦，最高气温系33度啊，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啦，未来两三日咧都系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噶、嗯。现时气温咧都已经去到30度噶啦吓，相对湿度77%。同埋我哋女士成日留意个紫外线指数咧、嗯啊，去到三啊，即系呢个紫外线方面咧个已经系属于中等嘅程度， 要查噶啦嗰啲防晒防 UV 啊， 系啊，仲有啊酷热天气警告已经生效咗啦。 系咁啊，大家同心抗疫多啲留翻喺屋企啦，但系喺屋企点样好好管教好自己嘅小朋友咧、嗯？相信咧 ，Heidi 同埋小白咧，你哋都有你哋自己嘅方法嘅，咁样咁啊，再听一下一啲亲子专家咧讲下，喂，究竟啊有啲咩可以令到个小朋友咧安静一啲咧？喺放假嘅时候，立即听一下 Barbie 嘅环节先。 九点钟听一听 ，Miss Barbie Miss Lam Lam。星期三朝早嘅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咧，今个礼拜就有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家慧 Clara， 早晨啊， 早晨 Barbie， 早晨各位 ，Barbie 啊，喺呢个疫情期间咧，我想问下你女女咧，学校咧会唔会派一啲嘅疫情包咁样噶？ 冇、啊，又净系派咗好多功课啫。 咁你嘅理解咧，疫情包系会有啲乜嘢？ 系咪嗰啲咩消毒用品啊？口罩等等咯，我估系 系，但系你有冇谂过咧？原来个疫情包咧系有一个嘅30G 嘅数据卡噶 吓，咁、啊、即系话可以用嗰张卡嚟到上网啊？ 系啊，因为其实咧喺我学校嚟讲咧，有啲嘅家长咧，咁佢哋都唔系好富裕啦，咁所以咧，其实可能佢哋无论电脑啦、电话啦，咁啲数据都唔会系好多噶。 嗯， 咁但系喺个防疫期间咧，其实学校咧系要停课不停课嘛， 系， 咁所以家长咧佢要上堂噶，咁呢个都一个好大困难噶，咁、 嗯、 所以点解学校咧亦都会系安排咧就俾一啲嘅数据卡家长啦，咁、 嗯、 又可以小朋友咧就喺个家中度可以安坐家中，就唔使系停晒喺度。因为今次咧开学咧，其实我都见得到咧有啲小朋友咧喺之前咧系有做一啲嘅视像嘅，同埋有啲冇做视像咧，我睇到系有好唔同噶。咁有视像嗰啲咧，咁即系其实我系今年咧我系服务系初小啦，咁、 嗯、 所以其实系六月中先至开始翻学噶嘛。咁我见到咧有做视像嘅小朋友啦，咁佢哋咧就系嗰啲对答啊，同埋嗰啲嘅学习嘅知识咧，就会系敏感啲嘅、 嗯， 即系唔会系有咗好多嘅行为问题嘅。咁但系咧，相对地咧，未有咁贴身嘅话咧，咁、那个小朋友咧就可能系你同佢讲嘢，佢会望住你眼仔碌碌咁样啦，嗯、因为佢已经好耐冇乜点样听啲咁多说话嘅嘢啦，同埋指令啦。咁你为个论尽嘅 吓， 咁、所以咧，其实咧，佢哋咧就有啲嘅家长咧就真系一个困难，系要用数据卡啦。 嗯 咁所以亦都有啲赞助商咧，亦都系赞助学校系一啲 WiFi 蛋啦。即系虽然呢个比较旧少少嘅 technology， 但系都系好有用嘅。 系吓，即系起码上到网先啦。咁上到网就即系代表住可以做到一啲视像形式嘅教学啦。 系啊，同埋功課咯嚇。咁、但係咧，其實今次成個製作啦，即係我講喺個疫情期間咧，對老師其實個製作都好辛苦 嘅。係啊，多咗好多嘢做，又要拍片啊。 係啊，仲要拍片得嚟啊，互動啊。咁其實小朋友好開心嘅喎、 嗯， 即係佢哋咧原來咧留喺屋企咧，尤其是我哋 SEN 小朋友啦，其實正常小朋友都係啦。咁 SEN 小朋友咧，佢哋已經係好悶上，同埋佢哋咧有一個安全感係見到某個同學嘅。咁、 嗯、 但係咧，那個同學成日都見唔到啦。咁即係家長同家長間都未必係成日有視像。 係啊。 咁但係咧，原 来在个视像课里面呢，他们见到这么多个同学仔呢，他们很开心的。即是虽然见到个样子咁就是啦，即是未必是互动啦。 会不会很分心啊，但是。 咁我咁都系对个小朋友对家长都系真系开心嘅，即系喺个视像队。咁但系咧，我哋嘅视像课又好特别噶嘛，因为我哋系一对一嘅治疗课啦。咁有阵时咧，家长咧就会以为咧就系话，哦得啦，个小朋友企喺个镜头面前开咗个掣就得啦咁。咁都会有呢啲情况嘅。咁所以咧，有阵时系哦，点解个家长唔见咗嘅？因为由老师会系帮我约家长噶嘛吓。咁跟住咧就所以之后咧就要提住家长啊，你一定要喺度喎， 行咗去啊嘛，如果唔系。 唔係，佢直情係試過一個個案咧，俾個家姐幫手。咁我哋咧，我就諗就係、是、啊嗰、那個小朋友嘅家姐。咁、但係咧，個老師嘅諗法咧，就以為係個媽媽嘅家姐。 哦，咁係爭好遠。即係大人係嘛？ 係啦係啦。咁跟住咧，開咗鏡頭之後咧，唉、哎，原來真係一個十一歲嘅家姐，咁就幫個。帮个小朋友噶， 咁、如果控制得到佢个秩序同埋识得嗰啲基建操作都 OK 嘅。 系，咁但系即系我哋系要嗰个嘅家姐咧，即系屋企人咧，照顾者咧，系要帮我咧，系要继续去做嘅训练啊，要同小朋友做训练嘅。咁但系咧喺呢一个嘅视像里边咧，亦都系有个好处噶。有阵时可能真系一个高小生咧、其实佢都可以帮到我哋嘅小朋友好多噶， 吓、 反而仲贴啊。例如好似我试过咧，同一个嘅高小生咧，其实。佢都系弱听嘅，咁、反而咧佢爸爸都系弱听嘅，咁但系咧个小朋友咧佢就系、是、即系有时我系讲俾嗱我本身我做紧嗰个小朋友啦，佢就听嘢好论尽嘅，咁但系呢个高小嘅弱听嘅小朋友咧，佢就做得很好好嘅，佢俾啲例子俾得好贴嘅，例如我话 接近啲佢个思想咁，因为 同埋个年纪啦， 系咯， 咁例如可能我话啊要一个肉类咁样，其实我都可能系讲紧谂紧系咩猪肉、牛肉嗰啲啦， 鱼啊、鸡啊， 系啦，但系咧、那个高小小朋友咧就话猪扒鸡翼，佢嗰啲全部熟噶啦，你明啦？我嗰啲生噶， 佢冇经历过生嘅嗰个过程啊嘛，因为见到嘅时候已经喺个碟上面食得噶啦。 系啦，咁所以咧就会讲鸡翼啊、猪扒啊、牛扒啊呢啲咁样嘅肉类咯。咁、我觉得系好事，因为其实我哋都系讲啦，呢个系以家庭为本噶嘛。 系， 咁所以咧，其实佢哋大家识嘅嘢啦、食嘅嘢啦，咁都系一致噶嘛。 共同接触紧嗰啲嘢，因为大家一齐生活啦。 系啊，咁所以呢一样嘢咧就对我哋嘅 SEN。小朋友咧就会系更加有效嘅，系啦。咁同埋有阵时咧，可能咧我同爸爸咧倾偈啦，即系可能话俾你听啊，我想个目标咧系咁样做。咁爸爸有阵时都会系听得唔清楚嘅，因为佢自己都系弱听嘅。咁、反而咧呢个高小嘅小朋友咧就好帮到手啦，可能用一啲嘅手语咧又会帮一帮我，即系会系解释俾爸爸听啦，即系口语加手语咁解释俾爸爸听。咁最后咧，其实佢哋三个咧就好明晒成个目标系点样做。咁、到咗第二个礼拜咧，再做视像嗰阵时。发觉他们原来是可以做得很好了。是啦。咁刚才讲啦，即是啲 data card 啦，咁其实呢你做一个视像啦，我都试过呢有时去到个家长度啦，咁人哋家长呢佢冇个 WiFi 俾我，咁就用我 data 啦。原来做一堂嘅视像呢係要用成 1G至1.5G 嘅。都几大食㗎。 几耐㗎。 一个钟头。即係一个钟头其实个视像里面呢係需要到咁多嘅 data 㗎。咁所以呢如果你个家长呢可能佢係一啲基本嗰個計劃啦，咁可能得好少 G 嘅話咧、其實佢真係 support 唔到噶。咁、你諗下，我哋學校有中文、英文、數學咁多科，咁科科都成一個鐘咁樣。其實如果佢哋係用佢自己嘅 data 咧，咁都係好貴咯。有時你冇 WiFi， 有好多家長係即係屋企係冇 broadband 冇 WiFi。咁、如果係冇嘅話咧，咁一係就出街做咯。咁、但係就學校就好好啦，咁就俾一啲嘅卡啦，有需要嘅家長，咁變咗佢哋就可以用到啦。 即系唔系个个都有嘅，只系有部分一啲有需要嘅家长先至会获分配到呢一啲嘅 data card 嘅。 系啦，因为其实都系捐赠者俾啦咁样，咁所以就唔系话啊，人人都有好似搓手液咁样啦。 搓手液都唔系人人有嘅，其实 都系嘅。我今次一翻到学校之后，诶，点解台面有一支搓手液啦，有个口罩啦，觉得 好窝心啊嘛，即刻 系啊，觉得咦，原来我都有份噶。咁啊，其实咧，你谂翻咧，即系翻到学校啦，咪见到台面咧有搓手液啦，有口罩啦，当然啦。我就冇嗰張嘅 data card 啦。 喂，你都好需要喎、但係 係啊，因為其實我好似咧，我之前咧去柬埔寨咧，咁佢哋個中心很好好㗎，喺機場度咧就已經買咗一張好大嘅 size， 好似八十。 G 嘅卡俾我，因为柬埔寨咧就系嗰个技术上咧成日有问题嘅，即系例如可能冇电啦，吓冇电咧，咁你嗰个 router 又行唔到噶啦，冇 WiFi 噶啦，咁你咧就做做下嘢咧就会冇晒呢啲咁样嘅 data 咧，都好大件事嘅，咁所以 data 卡系好重要咯。咁喺柬埔寨咧，亦都有个问题就唔系个个家庭啦，就会系有一啲嘅 WiFi 啊个人嘢嘅，咁所以小朋友咧佢哋学嘢都比较论尽噶，咁所以今次咧疫情咧，因为疫情我都系突然间好快咁翻嚟香港啦。咁我都有同佢哋機構講咧，即係話啊，你哋其實都可以考慮咧，用我哋而家香港咧呢個特殊學校嗰個嘅方法啦，即係可能咧都俾到一啲嘅記憶卡咧啲家長啦。咁當然啦，可能佢哋係連電話都唔會有嘅。咁但係可以咧，會唔會係籌到一啲電話咧？即係可能有啲人喺啲多餘嘅電話啦，剩咗啲電話，咁都可以有啲卡啦。咁令到啲小朋友就唔使喺屋企度完全係剩曬，咁冇嘢學就比較爭啲啦。 即係希望可以有啲最簡單嘅設備同埋機件配套啦，可以幫到佢哋真係做到視像教學咯。就正如咧一開始嘅時候咧 ，Clara 就講啦，喺疫情期間有繼續進行視像教學嘅小朋友咧，同冇視像教學嘅小朋友，原來嗰個出嚟嘅成果係爭好遠咯。 係啊，同埋今次都好開心嘅，即係令到咧大家咧去接受呢一個嘅視像係多咗好多噶。咁而我都知道有好多家長就會覺得，做咩將啲責任咧，尤其學科咧擺曬喺我度嘅，即係可能話我啲中文啊、英文啊、數學。咁可能咧，家長會覺得啊，呢啲中文啊、英文啊、數學啊呢啲嘅科咧，咁喂我都唔識嘅喎。但係咧，可能視像教完之後，咁我哋又要去學習之後，要教翻個小朋友，咁佢都可能會覺得嗰個嘅 workload 咧係會重咗嘅，擔子重咗。但係咧，你從一個正向行為嚟講咧，其實呢個親子關係亦都係會好啲嘅。 同埋其實受唔受疫情影響咧，應該家長本身都係會輔助式啦嚇，可能就未必係主要啦。咁样去教啲小朋友相关嘅一啲知识嘅，同埋都会温习翻相关嘅内容噶嘛。 系啦，咁啊希望大家咧，即系呢个技术上又可以帮到大家啦。咁同埋即系嚟紧咧暑假咧，咁都系要尽量咧，即系用多少少科技嘅嘢，但系唔系叫佢哋话上网去睇片啊，或者系 睇戏啊。 系啦，咁同埋真系要限制嘅。咁至于系嗰个行为点样管理去睇呢啲啦，咁我哋有机会再倾啊。 好啦，今次讲住咁多先，唔该晒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嘉慧 Clara， 多谢晒林慧，拜拜。 Goodbye class， goodbye Miss Lam Lam。 在童话国打造，巩固堡垒，怀着爱慕。从未信俗世那一套，一结婚会等于繁忙，合作整电灯，再整蛋糕，小小蜗居一起打扫，期待肚内那个婴儿要怎样抱，从伟大航道行到骨头路，时代再坏你也给鼓舞，教子女唱唱字母，讲到同孩共老，遇见美好。你我编织爱情童话，一脸自豪，暴风雨内更满足你希望。明日到一千岁，我们还拥抱，估对方肥胖会更早，谁也讲消失爱情城堡，只有地牢，或者世上有爱的乐土。长了白发，互相剪去苦恼，如此一辈子，小确幸的两老。但童话最荒谬，总有丑太难被接受，年月过便引发批斗，短处数都担心会遗留，善意的付出已经没收，疮疤一天天的深厚，承诺漂亮但那感情已经没有，埋怨六年后，投诉十年后，甜蜜慰问也听出诅咒，斗子女有谁善养，吵架然后内疚便要放手，你我撕开爱情童话，一对半途，暴风雨内会变得越恐怖，还未爱多一岁已无缘拥抱，趁对方肥 伴太过早，难破已消失，爱情城堡只有地牢，或者最后已种出杂草，长了白发互相剪去苦恼，说就说得很美好，还记得编织爱情童话，一脸自豪在分界上那个心用心的雕塑，难道这些心血如年华消耗，只怪说婚姻太过早，遗憾最珍惜爱人从此分隔路途，或许以后靠记忆弥补，和你遇上不敢再拥抱，带着儿子相见好，相处但很客套，还爱护你可惜爱不到，格林童话的爱很深奥。 唔知啲爹哋媽咪會唔會咧喺臨瞓嘅時候咧講呢一個故事啊？格林童話 做咩啲掣好難撳咩？ 嚇我睇錯咗，我睇錯咗你嗰、那個，你嗰個係我嗰、那個、啊、 你掛住開我支麥就忘記咗自己， 係啊、 哎！你寧願犧牲自己成就我，我真係好愛你咯咁樣。 我 都 係啊！開埋我支麥，開埋我支麥， 開咗啦！ 我就係開埋你兩個支麥，但係 就唔記得自己、哎、就煮咗我同阿朱海婷嘅飯，但勾自己冇嘢食， 默默贡献我中意嘅， 多谢多谢多 谢, 多谢。 晨光追踪三十一。 系 ，hello hello， 啊有声， 系有声。 好啦，呢个时候咧就有阿刘畅喺电话旁边。早晨啊，畅。 早晨。 早晨啊，彭爷。早晨啊 ，Heidi。 系。系，今日星期三晚，喂，警讯仲有冇啊？ 有啊。 港台电视三十一。 系啊。 暂时仲有， 暂时仲有， 仲有，即系有得睇好睇啦 吓。系啊， 记住夜晚八点钟要睇警讯啦。 系， 系咁啊，今晚警讯咧就会同大家讲呢个个人私隐条例啊。 哦， 即系俗称咧起底啊，即系网上嗰啲起底咧。系、 嗯、 啊，即系究竟点样为之系起底咧？嗰、那个刑罚又系点咧？嗱、嗯，今晚记得睇警讯啦。 系，即系要了解一下喂我原来我以为介绍下个朋友，即系点知原来将人哋啲嘢讲咗出嚟，咁系有机会触犯法例，咁你就要知清楚，唔好以为即系话无知咁、嗯、就代表一切先得噶。 系咯，即系我 like 下你 share 你嗰啲朋友嘅、嗯，我有冇事咧？又即系今晚真系要睇一睇啊、嗯！ 好，咁啊八点钟啊警讯啦。 嗯，咁啊紧接住夜晚八点半有日常八点半啦。咁、 嗯、 啊今晚咧带大家去到一间二手书店啊。 哦，做咩 啦？呢间二手 买呢个课本啊， 又唔系课本嘅，即系二手书除咗课本之外咧，呢间书店咧即系几乎系死过翻生嘅、 嗯，即系 佢咧其实系两代人嘅传承嚟嘅、 哦， 即系佢爷爷做咗一间二手书店好多年啦，超过60年噶啦。咁但系你都知道啦，香港其实做唔好讲二手书啦，一手书都开始少人买啦。咁点样搞呢？但系、嗯、啊个孙咧就好有心啊，一个爱书人嚟嘅。咁、 哦、 今晚咧就会请到佢嚟咧分享一下点解佢会愿意咧、嗯、去 继续经营， 继续经营呢间香港嘅二手书店。 系好，咁啊了解一下呢两代人啦吓。 冇错啦， 咁啊除咗呢一个日常八点半。 去到夜晚九点半有31看世界，咁、 嗯、 啊，今晚咧会同大家讲下咧，即系呢啲时而家啲小朋友咧越嚟越多咧用玩手机啊，睇、啊、下平板电脑啊，打机啊咁啊嘛， 绝对系啊， 系啊，咁啊原来咧啊 Heidi 好似感受 感受良多， 系啦、啊，即系原来咧有专家话咧，即系佢指出透过呢个电子屏幕去学习，即系。用手機都可以學習噶嘛？ 啊、 原來啲兒童吸收知識嘅速度會跌成50%咁多 嘅。哦、啊，因為太多其他嘢去滋擾咗佢哋，係咪啊？ 我諗除咗滋擾之外，可能即係太閃啊啲畫面啊，太多聲效啊，即係可能係係咁咧。但係呢一個 吸收唔曬， 係啦係啦，即係究竟係點解嘅咧？ 點解咧？嗬，我仲以為會叻咗添。 係咧。即係反應好似快咗啲啊嘛，但原來話會即係影響個腦部發展嘅、 哎， 甚至乎降低佢其他嘅學習能力嘅。咁、 哦 啊、今晚大家要睇下呢31看世界，就佢會節目咧會訪問咗美國、中國同埋歐洲一啲科學家，透過唔同地方咧去到。有啲 case 去到研究下， 系好咁啊，有呢、這个个案去验证咧，咁啊讲出嚟就说服力啊，可能会够啲啦吓。 嗯， 好啦，再夜啲咧， 好啦，再夜啲去到夜晚11点有午夜广场 学 人串社科。嗱、 嗯， 今晚咧就讲个题目好特别，叫做冇得去旅行，即系大家都记 得特别啫，咪即系而家咁咯。 但系就系个特别就系咩咧？今晚用呢个学术啊去讨论呢个旅行啊、 哦， 即系未有得去嘛，咁啊讲下先咯。 系即系从 以往的文壇中人的文學作品已經可以知道旅行的一些故事，莫非 啊？啊，今晚特別先講下呢個旅行團啊，究竟即係之前我哋去好多，即係個世界仲 OK 嘅時候咧，我哋去旅行團好多時一式一樣噶嘛。其實個意義究竟係點嘅咧？ 好，留意今晚港台電視31，多謝劉昌，拜 拜，拜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伊丽莎白医院有新型肺炎群组爆发，女内科病房同一病格先后有三宗确诊个案。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马仲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情况令人担心。近期有好多不明源头个案，好多感染人士都是长者，他们未必有肺炎病征，容易传播开去，染病长者的护理程序亦都相对年轻患者多。对于当局说会为大约400,000人做病毒检测，马仲仪说今大量化验验到当中1%至2%的人士感染新型肺炎不出奇。他关注一旦验到有病毒，当局能不能够提供足够隔离设施，如果未能够解决贸然做化验，忧虑会制造恐慌。如果将所有确诊人士送到医院，医院爆发的机会很高。他又提到两个工会的代表昨日和医管局开会，了解到医护装备足够使用3个月，但是今次疫情如果长时间持续，医疗装备会紧张。政府今日起收紧防疫措施，包括强制规定所有乘搭公共交通的人士必须戴口罩，食肆每日傍晚6:00至到第二朝5:00期间不准堂食，只准外卖，暂时为期7日，限聚令回复至最多4人，宗教活动不获豁免。12类表列处所包括游戏机中心、健身中心、卡拉 OK 和美容院等要关闭7日。另外，康文署的康乐及文化场地或设施今日起暂停开放。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已经签署香港自治法和一项行政命令，追究北京实施港区国安法的责任。特朗普在白宫玫瑰园召开记者会，他形容中国政府对香港人采取压迫行动，港人的自由已经被夺走，他取消对香港的优惠待遇作为对中国的惩罚，意味华府视香港为中国内地其中一个城市。特朗普说中国崛起对美国不是正面发展，再次指中国隐瞒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以及向全世界散播病毒，要中国负全责。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和菲律宾外长洛钦举行视像会谈，批评美国公然违背在南海争议上不持立场的承诺，蓄意挑拨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的关系，企图制造矛盾冲突，破坏地区稳定，这种出尔反尔的做法只会损害美国自身的信誉。王毅说中方将会继续和包括菲方在内的地区国家一起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处理海上问题，在恪守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基础上，早日达成有约束力的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好南海的和平稳定。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1-2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773点，升289点，总成交金额122.8亿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3422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51点，升5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38蚊，升13蚊；中芯国际42.95元，升1.1；新上市嘅祖龙娱乐系报17.6；阿里巴巴243.8，升3.4；美团点评203.2，升6.1；新上市嘅华夏视听教育报4.42；友邦保险75.2，升1.45；伟能集团系报3.66，跌6.5；中车时代电器系报34.3，升2.45；小米集团16.96，升5.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28，瑞士法郎0.94，加元1.36，人民币6.994，英镑对美元1.258，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兑美元0.701，新西兰元兑美元0.656。日经平均指数报22904点，升317点。港金现价报16710蚊，系升8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07.68美元，卖出180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骏发花园对出。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系欣怡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下行去翻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一段就慢车。咁喺新界方面啦，荃湾嘅杨屋道去翻荃景围方向，近住码头霸道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影响到德士古道左转翻去杨屋道挤塞。火炭路去翻第一城方向，近住体艺中学一段挤塞，排到去火炭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学界超声道主持 陈明慧、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Indie 创作音乐人 Lester Lam 蓝奕慈。咁由中学开始我就写歌啦，玩音乐，咁主要就是写开啲英文的 pop 同埋 R&B 歌嘅。就因为去年参加咗呢个 ICMA 啦，就是大专联校歌唱比赛，咁就好幸运攞咗冠军。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最后呢二十分钟多少少啦嘅节目时间，晨光第一线进入我的享乐时代。 今天呢就交给朱海婷。 好啊好啊，嗱，我呢个享乐时代嘅内容呢、其实就有少少系我上个礼拜讲个集嘅呢一个下集嚟嘅。如果你记得我讲系乜嘢嘅话、我都呢刻好庆幸呢，就系啱啱喺呢个六月尾七月头呢就探访晒两个主题公园。 系 啊， 啊，你真系讲得切。 有少少觉得可惜，因为有事要再停啦吓。咁啊，唔紧要啦，希望疫情过后又尽快开翻啦。嗱、上个礼拜呢其实我就同大家分享咗去呢一个嘅海洋世界嗰个公园嘅感觉， 即系玩水嗰个啦吓。 系啦，咁本身咧就上半场咧就系我哋玩到咧大约佢六点钟就闩啊嘛。好啦，咁既然出开街啦，而家有阵时系咁噶嘛。嗱， 点啊？ 喺第三波爆发之前嘅心态啊，呢一刻咁啊，当然就唔同咗就 系， 唉，嗰日出开街就玩埋佢啦，咁就唔好日日都出街，即系尽量将啲要做嘅嘢有阵时一日做晒佢。 系 嗱，唔代表我今个礼拜会咁做啊。好啦，咁啊，既然去完嗰度玩啦，咁啊，去香港区玩完，不如就继续咧食埋个饭先翻屋企啦吓。咁就兜埋去咧呢一个赤柱。其实都知道疫情期间咧，赤柱本身我哋话正街有好多小摊档啦，以前就觉得，诶，未必系做我哋本地人生。生意嘅都系游客生意多啦， 但系而家都冇游客啦。 但系其实咧喺即系我哋话疫情开始之后咧、都多咗本地人咧，就真系可能周末或者 weekdays 都好啦，系会去佢度行翻。 即系外国游客就换咗变咗本地游客。 系、啦，咁又唔好觉得哎呀嗰度啲嘢唔啱自己。其实我都即系吓去巡视过啦， 巡视过业务系咪？ 巡视过佢哋嘅情况啦。有阵时咧，无论系佢哋又好啦，或者系即系就算西贡码头附近有啲嘅摊档，真系卖好多海滩。有陣時你會咧啲細嘅用品咧，你即係未必係即刻揾到咧，但其實喺嗰啲鋪頭咧，知道你即刻要落水咧，都好多嘅選擇，我覺得係唔錯嘅。 喂，其實咧講開呢啲咧，早一兩年咪好興嗰啲叫做獨角獸 嘅 水泡或者天鵝嘅水泡咧，俾啲靚女可以壓力啦， 又或者小朋友攞嚟玩啦， 有 donut 啦、西瓜啦， 有好多唔同呢啲啦。喂，跟住咧，我嗰日咧真係經過西貢啊，咁啊一個大。街嗰度咧，咁啊睇到，喂，我都想落水，咁但系我就唔会攞嗰啲天鹅嗰啲啦，咁但系咧就想整只橡皮艇玩下啦。哇，原来橡皮艇 有租， 有 好鬼贵噶，你嗱俾你 租系咪啊？ 唔系租，系买。 即系嗱，但系阿 O 讲嗰啲咧，系真系个质料系 OK， 你就想喺个海度撑咧，你觉得安全啊？坐 即系 四人或者两人， 可以跳岛游嘅，即系意思 要过千噶啦，必须 过千啦，系咪先？拍嘢你 咩叫跳岛游啊？ 即系由一个岛跳去另一个岛。咁、如果你喺马来西亚或者 我就用嗰个嘅 橡皮艇， 橡皮艇 系哇啦哇噜咁样，哇啦哇噜， 当然啦，要即系最好着埋救生衣，安安全全啦。 咁你呢一只咁样讲得好铺噶， 唔系好铺， 唔系玩具嚟噶啦， 入门版啊，二千几蚊啊，入门版啫，跟住 包唔包埋个泵啊？ 泵唔去帮你泵埋噶， 我帮你泵埋啊， 仲要电泵添啊， 系咯，咁咪点吹啊？ 喂，同埋好重嘅，大概咧有两个车胎咁重咯，因为佢都系用类似车胎嗰啲物料嘅，咁佢都唔想你喂挖下挖下嘅时候。 冇得租咩？我以为有得租嘅添。 唔系，如果佢咁样，佢谂住自己系可能搭只街道去环岛去玩咧，就要你自己可能自备嘅。如果唔系，你就要可能去某啲水上活动中心度租只独木舟噶啦，即系唔同玩法咯。 类似咁样，我谂住懒叻咁样，哇！人哋咧又挖下呢啲橡皮艇，好似好劲咁样。 你最终有冇买到啊？ 梗冇啦，贵啊，真系。系大佬， 一次 政府派一万蚊咋，我唔想咁快蒸发五分一 啦。咁我哋翻翻去呢、這、一个赤柱 赤柱嗰度，有乜买？ 咁其实咧，嗱，我之前在日头去嘅时候，咁都仲发现啦，例如可以买啲海滩用品啊，有啲水上用品，甚至乎咧有啲我哋女仔呢排冇得去泳国，冇得去玻璃，咁买啲咧即系叫做啲beach wear， 即系啲海滩嗰啲飘逸长裙啦、其实都仲有好几间咧有好嘅选择，同埋我谂而家大家调整咗个心态就系都知道。做翻啲本地人生意啦， 系啊， 都有倾有讲咁样，即系我觉得系好值得支持一下咯。不过啱啱我上个礼拜去嗰日咧，由于已经六点过后咧，其实个而家你知成七点半先天黑啦，咁都成条街都闩晒啦，即系都真系早餐咗啦。咁所以如果要去支持嘅，咁就可以考虑啲周日嘅晏昼嘅时分啦，唔好太晏啦，唔好跟住日光啦吓，就跟住日光就迟咗啲啦。 哦，知道。 好啦，咁去翻咧呢一个大街当中咧，其实即系今晚之后大家就唔可以食晚饭。 飯啦。咁但係如果你諗住去食晏晝，咁又唔會太多人嘅話咧，其實都仲有好多餐廳嘅選擇。咁我嗰日去翻嗰間咧，就真係喺角落頭，就睇佢嘅外形咧，兩層高啊，黃色咁、哦，大家都知道咧。 有啲印象喎、 啊， 我都 係啊， 應該好多人打卡啊，所以我又好似見過。 係啊，咁我都好耐冇去啦，但係今次去到咧都冇令我太失望嘅、因為咧嗱、基本上佢打正旗號咧就係比較海鮮係掛帥啦，多啲嘅海鮮食㗎啦。咁啊講幾樣啊，嗱、海鮮嚟講，如果你咧必須會考慮嘅咧就係嗰個海龍王湯啊嘛，係咪？即係話有好多嘅， 唔止龍蝦喎、 啊，係啦，嗰、那個海龍王湯即係話咧，其實你有曬好多唔同嘅海鮮，但係做咗個龍湯底俾你㗎啦、 一品鍋咁好似 係啦。咁呢個咧我都嗱以湯嚟講，咁當然就唔算平啦，佢差唔多300蚊係咪？咁、但係你當埋佢係食埋一個海鮮嘅 佢有好多料喺裏邊嘅咩？ 係啊，嗱、你睇下呢個 係即係佢一上嘅時候就唔係話淨係清一個湯，然之後加少少海鮮， 係、啦， 咦，真係一鍋有唔少海鮮喎，又有啲貝殼類嘅，啊，又有啲好似魷魚仔咁。 雖然個名咧叫海龍王湯，但係咧大家唔好諗到係中式，係西式嘅呢、這個湯，絕對 係嗰啲港式西餐嗰啲海龍湯，呢、這個係即係意大利沙油或者你外國嚇一啲即係真係飲 seafood soup 啦，佢嗰只嘅心態啦嚇。咁啊 ，Bonabas 咧， 夠唔夠濃咧？ 如果你個即係正式嘅名字就係非常之好味。嗱、基本上佢有呢一個嘅 sea bream 啦，有呢一個嘅鯛魚啦，有蜆啦，有蝦啦，青口啦，帶子啦，咁啊蟹腳啦等等，咁基本上咧都非常之豐富。即係以我自己都中意嚟講咧， 我睇嗰啲相片個 style 有啲似係啲西班牙式。 係啊，西班牙，我覺得係意大利 style 都有呢一種咁嘅感覺。 西班牙就紅紅地嘅啲湯，有啲紅色嘅， 同埋好中意係咁樣啲海鮮啊，咁樣堆埋一齊， 如果流口水添。 呢個係大滿足，因為你計我嗰日喺呢個户外公園消耗咗一日嘅體能咧，其實就唔係真係好有胃口。咁但係我就選擇嗌咗呢個海龍王湯咧，就加一個沙律。咁個沙律咧就都好好，因為咧呢個就係佢哋餐廳嘅特色沙律。咁其實就有一般我哋話嘅菜啦嚇，咁就之外咧佢就用咗好多嘅生果。咁呢個我都覺得係啲 crossover， 因為通常你西式嘅沙律又唔係真係擺好多生果啦，佢加埋有西瓜啊，有菠蘿啊，有橙啲時令生果，但係 生果盤咁喎。 但係個 dressing 啊，個沙律醬咧就係我覺得係個 highlight 啦。因為好多時你而家去食沙律，你我當你係西式，有時你會有個法國嘅 dressing 啊，或者係啲 vinegar 啦。但佢嗰日咧，佢用咗咧係有一個叫做cider honey dressing 啊。咁我自己形容咧就係好似一啲蘋果醋嘅汁。咁其實而家我發現食西式沙律咧，除咗我哋真係話用唔同嘅頭先講嘅法國 dressing 啊，或者啲傳統嘅 Caesar 嗰啲之外，比較濃烈，我哋成日話會食到你反而肥咗嘅，係咪？ 嗰啲芝士嗰幾片芝士咧，抵消曬你所有覺得要會減到肥嘅嘢。 嗰啲醬汁先至緊要。 因為咧，如果你留意去啲大型嘅超級市場，下次都可以講呢個題目，再講得仔細啲，就都會發現佢有一個一啲玻璃樽或者啲木桶咧， 你攞個樽去賣， 係啦，裝咗啲嘅果醋，唔同嘅果醋。其實我自己除咗會買啲翻屋企可能沖水飲之外咧，而家如果你用啲果醋咧，尤其是帶有生果味嘅，譬如我中意係呢個熱情果醋啊，或者係一啲係 蘋果醋啊、 蘋果啊，或者係黑莓啊咁。其實你用嚟咧加落去做西式沙律嘅 dressing 咧，你會覺得係健康好多，同埋啲果味咧會帶翻起嗰個菜咧，會更加之你覺得係即係精彩咗好多咯。 而家興咁樣啊！ 系啊，取代咗我哋傳統比較濃啊， 醬啊，嗰啲蛋黃醬啊，嗰啲 沙律 醬咁樣啦，係啊， 咁可以考慮下喎，自己整到 就選擇啲海龍王湯加呢個沙律啦。如果你話 main course 方面咧，其實佢都當然即係扒類有啦，好多嘅海鮮嘅選擇，同埋咧，我覺得佢咧有一個非常讚嘅，就係一個牛肝菌嘅意大利雲吞啊，即係個 ravioli 當中，但係咧佢做到咧個汁咧係好 creamy 啦，咁亦都有埋啲牛肝菌啦，係。我覺得是一個健康的選擇。 我都很怕吃這一隻東西。為 什麼 你覺得漏了就 是。我覺得很漏的。這一種呢 意大利雲吞是不是 所以呢如果我自己出街吃呢我都甚少會叫這樣除非他的餐呢 包埋咧，一定要有咁嘅啫。 我反而我有陣時去啲超級市場咧，我自己會買啲隔離雲吞翻屋企，加啲醬咁樣食啫嘛。 其實好容易煮嘅，等於我哋有陣時，如果喺屋企你想快靚正，食碗湯雲吞，咁除咗喺 鮮蝦雲吞嘅啫，我食 嗰個灣仔個品牌之外啦，咁呢個就係中式啦。 哦，仲有個姑娘嘅，平衡翻個利益先，仲有個姑娘嘅， 好多唔同嘅。 咁另外，你阿歐講個講法就係我哋買啲意大利雲吞。其实很容易煮，咁你加会你会一个白汁又好，你会一个系茄酱又好，或者你自己自制开一个汁都好啦，都系一个好嘅选择。 可以试试佢啊，呢个可以谂谂系啊。 我真系净系识整中式嗰啲啫，即系整翻熟佢咋，包都唔识包啊。 咁如果你中意海鲜嘅话咧，嗰日我喺呢个餐厅亦都真系可以推介啦。因为以前你话我中意食个 seafood platter 个海鲜拼盘。去澳洲魚市場是不是去外地是不是現在當然我們香港都可以繼續找到的它一樣有一個很漂亮的 seafood platter 還有一個是叫 bucket of fresh seafood 即是一個整個的海鮮桶這些就是煮了的 這個很流行的這個 海鮮桶海鮮腩 吃完之後跟著殼對回到桶那裡 吃桶東 西一個是生的食法一個是熟的食法那個可以給你選擇不同的汁那我覺得其實近期如果夏天有時候你覺得天口比較熱一點吃不到咁多肉類啊、扒類啊，或者係啲我哋話卡布啦、啲飯啊、面啊，咁去食翻一個海鮮餐都幾好啊！ 咁如果係同埋小朋友一家大細嗰啲，就食個熟噶啦。 係啊，俾佢食個意大利雲吞啦。 有冇整翻杯意大利氣酒啊 ？Prosecco 啊， 嗰日就冇， 嗰日冇系啊！ 我反而需要大量嘅其他嘅凍飲， 嘅凍飲啊 嚇 咁啊， 要翻個mocktail會比較啱。 呢個介紹就喺西啊唔係西貢赤柱啦，喺赤柱嘅大街附近嘅揾到，好容易啊嚇。 再没有运气敌对或爱下去，难过也没法恨谁，而再见又算是谁？谁叫世上有没法共对下去伴侣，仍舍不得想再见，怕已四十岁。是未吻，就算没法分享，也总可以再分担。Yeah， 仍深爱过的好人，能活得到更好。而当初受伤加给他。 Sam， 如果大家要约去晚饭嘅话咧，就真系 see you next time 啦，好似 Aga 呢只新歌嘅歌名咁讲啊，下次先去啦。 嗯，约埋你一齐去先，等我 系字口讲啊。 啊，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去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我呢个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咧，电话旁边咧有呢位听众系 Jessica，Jessica 早晨， 早晨 Jessica， 早晨啊，早晨 ，Jessica 大家好， 系， 你好 啊，直播室有阿 O 啊，有朱海婷啊，亦都有我彭仔响树，咁啊同阿 Jessica 本人，早晨啊，大家唔讲名，因为诶时间紧逼。 好， 阿Jessica， 我想话咧，除咗 见啦，就嚟两年冇见你哋啦。 喂，除咗同你讲咧呢个早晨之外咧，我觉得咧要同你讲就生日快乐。 多谢多谢， 生日快乐 Jessica。 系啦， 我想祝一个梁英嘅婆婆97岁，佢喺8月中生日嘅。 哦，嚟紧啦吓， 我系借呢个直。借呢、這個 機會， 呢個電話， 係 順便同佢咧，佢身體健康，係我好希望咧，即係佢可以有百歲命啦。 好啊，梁英婆婆， 長命過百歲啊！ 係啊，因為佢今年叫做98噶啦，過埋生日。咁佢聽聽話話咧，佢就一定有。 咁佢係咪身體都幾健康嘅咧？係 啊，不過最近佢傷咗，我就幫一幫佢。 哦，係。 幫咗佢啦，佢我好開心，因為三月份咧，我令佢開心咗。 係，即係有你陪伴佢，所以開心咗嚇。 佢係我附近鄰居嘅街坊。 係。 咁咧，我本人咧就希望咧就願望咧係感恩啦。就港人咧出入要平安， 系其实全球嘅人都系， 守护岗位，连埋你哋啊，即系我讲港人啫，系同埋我外地嘅朋友啦、家人啦，佢哋都希望平安， 系 我希望快啲疫情走，我愿望希望出年我见到我家人嚟香港探我妈妈，95岁， 哇， 系啊， 喺零售堂都唔少嘢喎，原来都， 咁你妈咪系咪阿梁英婆婆个 friend 啊？ 而家系 friend 啊，阿妹妹啊嘛，变咗妹妹， 系啊， 咁咧我想多谢一个团体，可唔可以讲名噶？ 哦， 慈善团体嚟嘅。 系你试下，你试下讲啊！ 信义会 哦， 系啦，信义会团体唔系讲嗰啲广告嘅， 明白？ 系一个附近街坊个碧姐系教会嘅，佢鼓励我，佢话咧你一定要照顾咗屋企人，咁你嘅身体又要照顾啦，你先有能力做。咁我希望我啲朋友识得我嘅 Jessica 朋友咧，你哋唔使关心啦。最 紧 要你自己屋企人开开 心，自己照顾自己吓。 系啦，因为电话唔会再打啦。点解咧？太即系忆起啊，忆起回忆嘅嘢，我唔想。因为每日睇住数字，嗰个疫情咧，我唔系好中意咯。而家美国几犀利啦， 系咁啊 ，Jessica 都即系多谢你啊，咁有心吓，即系至于生日咧，又关顾到大家嗰个嘅健康啦。 好， 一定收到啊！我啊仲多谢你，你俾个机会我帮你拣只歌，你又话要拣只林忆莲嘅。我咧就乱揸主意啦，拣只咧。少听啲嘅，不过都系轻快开心嘅。 系啦， 希望你都欢喜。 好 林忆莲嘅， 我开心。好，多 谢你。第一排啊！ 那一天阴霾，那天日晒，通通都卷起来。一次好一坏，在我记忆中记载。生命都是一座看台，看得见。站在第一排。 好有意思嘅啲歌詞、嗯，如果你識聽國語嘅話， 識聽 好勵志嘅呢一首歌、嗯啊、希望大家都係啊，今日咧都係要繼續咧，即、嗯、係精精神神咁樣去過啊，要對抗嗰個嘅咁啊肺炎啊呢、這個新型病毒啊、嗯、大家都要健康， 係聽日再見， 拜拜 拜拜。Bye bye